俄軍大量使用伊朗製無人機發動攻擊。他形容俄羅斯已經承認在軍事上破產，需要尋求伊朗協助。較早前，烏克蘭外長庫列巴說會建議與伊朗斷絕外交關係。庫列巴指，由於伊朗無人機對烏克蘭民用基礎設施造成破壞以及造成傷亡，伊朗亦都有可能繼續向俄羅斯提供武器，因此將會向總統建議考慮與伊朗斷絕外交關係。天气方面，一股强烈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的低压区正系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喺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纳沙集结喺海口之东南偏南大约330公里，预料向西或者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并逐渐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雨，天气较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清劲北至东北风，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海有大浪同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本周后期天色好转，气温逐渐回升。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56%，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吹暴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三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北部湾以南吹烈风。天气概况：一股强烈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纳沙集结在北纬17.2度、东经111.2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90公里，预料向西或者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并逐渐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8级，有几阵雨，海有大至非常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8至9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非常大浪。三美以南同香港以南吹东北风7至8级，间中9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沙堤以南吹东北风8至9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北至东北风8至9级，间中10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至巨浪。北部湾以南吹北风7至8级，稍后转吹旋风9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7至8级，西部渐转吹旋风达到9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风6级，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到2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6级，能见到3200米，有薄雾。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0523点，系升33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719点，升4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49.22，瑞士法郎0.995，加元1.374，人民币7.204，英镑对美元1.133，欧元对美元0.986，澳元对美元0.63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51.83美元，卖出1652.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 ，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早晨啊，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朝早六点十分嘅时间啊，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喺今天嘅日子咧，咁啊今日都已经嚟到2022年嘅10月19号，农历9/24，咁啊都系继续咧同各位听众见面啦吓，咁啊今日都已经嚟到星期三噶咯，咁啊唔知道你今个星期嘅工作啊是否顺利咧？如果系嘅话咧，咁啊都顺利就恭喜你啦啊，唔顺利又唔紧要噶，咁啊都系回一回气，咁啊星期三嘅时候你同我嚟回一回气 ，tune 一 tune 咧。你今日星期嗰個嘅節奏嘅，咁如果 tune 到嘅話，咁咧嚟緊嗰幾日你咪可以即係重拾翻自己工作同學習嘅軌跡咯。早晨啊，咁啊直播室入邊有白權老師伯陪住你哋一齊起身。早晨， 晨光每日一格。 有好多人咧會諗啊，到底幸福係啲乜嘢呢？有啲人咧会觉得，诶、哎，一啲名人啦、啊，一啲有财富嘅人咧，佢哋就当然已经系拥有紧幸福啦。不过，其实喺一啲成功嘅人士眼中，佢哋幸福嘅定义系点呢？原来喺佢哋眼中，佢哋仍然咧系寻找紧幸福嘅人。因为幸福，如果每一日你都唔努力去到守护佢，去到寻找佢。好似出错处咁样，揾错处嗰啲公仔游戏咁样咧，你唔去努力，诶、哎，揾下佢，原来匿埋咗喺呢个位置。点解咁讲呢？生活嘅好多小细节，原来只要你发现嘅话，佢哋都系一点一点嘅幸福。所以佢哋仍然系感觉得到自己系需要寻找幸福嘅一群。你又了唔了解你自己呢？有冇全力去到享受自己嘅生命，或者身边嘅人？甚至乎是生活带给你一点又一点的幸福呢？如果忘记了、啊、幸福的感觉的时候，其实做人连埋成功追寻成功的动力呢都可能会没埋的噃。所以呢，我们应该留意着身边的一点一点幸福，让我们好好地去到欣赏自己的生活和身边的一群。 叮嘱我小心，千句万句，看顾在身边，一岁又一岁，生长于小堡垒，是我仍陶醉，愉快在于简单喝汽水，走出这温室，奔向梦想追。风雨下失身，走到肉身都破碎，人大了为何憔悴，愉快为何减退，太过累偏偏受到来自你掌心的汽水，余生都不会掉低我，转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啊、晨光大家，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正系嚟到早上嘅六点十七分啦，咁啊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雨，咁啊天气较凉噶，日间最高嘅气温大概24度，吹清劲北至到东北风，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海有大浪以及涌浪啊，咁啊大家就醒目啦啊，远离岸边。展望啊，明日风势仍然颇大，咁啊本周后期天色好转，气温逐渐回升。而家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7%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另外就系强烈季候风信号啊生效紧啦。我哋成日都话社会共融、共融、共融咁样，咁但系喺我哋嘅一啲设施上边，或者喺一啲嘅工作上边，又可唔可以配合得到呢？原来主题乐园啊，香港嘅主题乐园咧，今年咧就首次咧喺音乐表演啊，其中一个咧叫做啊乐人舞动嘅环节入边啦，推出咧就系一个叫做艺术通达先导计划，融入咧就系手语以及咧就形体嘅元素，将剧目、故事、表演同埋手语嘅信息结合噃，咁希望咧就听障人士同埋健全人士一同咧可以享受表演嘅乐趣。睇翻啦，其实咧，佢哋嘅表演已经由9月16日至到咧就系今个月嘅31日啦，即系仲有大概11日左右。咁啊，佢哋都话到啦，演艺人员咧就向香港展能艺术会专业导师咧就学习手语、肢体同埋表情动作，并且反复练习同埋训练，全程咧就用咗6-7个星期噶。啊，我哋11月开始咧就会推出咧音乐剧，咁啊将会加入咧就系视型嘅一个传译，即系手语嘅即时传译啊。咁啊令到咧就系聋哑人士亦都可以咧就系清楚故事嘅内容。不过咧，有啲都需要咧留意住嘅。啊，佢哋咧就提供一个叫做手语传译服务啦，但系听障人士咧就需要至少提前7日去到预约。咁啊，而且咧就系普通手语传译咧亦都较为平淡嘅，好难咧就完全充分表达到咧就系音乐艺术嘅元素。听障嘅观众咧就未必能够完全咧就抡到啊剧目入边嘅每一句嘅对白，甚至乎咧就系内容同情感。咁大家都睇得到咧，进步系好紧要嘅。行出一步咧，咁啊希望嚟紧嘅时候有更加多唔同嘅，更加方便于不同界别嘅人士啦，可以令到一啲嘅事情可以发展得更加顺利。最紧要就系咩啊？变成常态化之后啦，咁啊有更加多嘅资源可以拨入去帮忙咧，就系唔同剧目啦，或者唔单止净系主题乐园，甚至乎咧就系更加多嘅文化演出表演，都可以咧就系俾不同人士去到享受艺术嘅精彩。 导致争吵日夜如是，逼疯彼此，谁可阻止激心炽热？从来对你在意，但你没有睿智，不断扭曲原意，惶忙是一种愚痴。唇上的真切病态没法医，谁还想伤心多半天，爱重秒需期，谁还想争执不要面，恨随时宣示，密切接触没限时，痛苦纠缠仍为你在眼前，爱太 需竭，谁还想争执不要面，恨随时相思，密切接触没限时，痛苦纠缠，仍为你助眼前，爱太曲折，谁宁愿心死都靠意，痛无法终结，谁宁愿分手中三思，何以彼此那么仁慈，苦恋到现时，为决裂而胆怯，何苦伤心多半天，爱逐秒衰竭，何苦争执不要面，恨随时宣泄，受够你的阻动词，满口忠言，还望对骂到此，爱更加深切，明知心死都刻意，都无法终结，明知分手中三思，怀恨亦爱得极致，仍挣扎到目前，真力怕停止，才触发着敌意，难回避这种密切。 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出面的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56%，继续有晨光第一线。成语百科，今天带大家穿越时光隧道，去到西周时期。周穆王有一次在西行巡游，不是巡游，是狩猎的时候，见到一个手艺非常之好的技师，他就说到了，哎啊，好嘢喎，你整啲公仔咁得意嘅，哎，过嚟俾我睇下先。第二日啊，呢位技师相当厉害，点解呢？因为他咧就将嗰啲嘅木头公仔加咗线之后咧，啊，估唔到变成咗咧就好似影画戏一样嘅公仔。能够喐嘅，咁当然啦，仲要喺个周穆王之前喺度跳舞，吓，见到四五个公仔用一条线楞住，就已经可以跳出非常之复杂嘅舞步，哇！睇到咧拍案叫好，啲公仔加上咧就系阿技师自己嘅配音啊，仲识得讲得句大王大王，我哋准备演出啦。整件事惟俏惟妙，大王梗系睇得开心啦。好似识得指挥咁样，指挥呢啲假人唱歌，又跳埋舞，哇！真系好似直头红馆演唱会咁犀利。连阿周穆王佢自己都话到啦，哇！佢哋跳啲舞咧，同啲 beat 就好啱，好厉害，好厉害。更加话到呢一班嘅假人啊，哇！佢哋跳舞千变万化，好神奇啊！睇到我眼花缭乱，非常高兴。啊，呢位技师咧，佢就聪明啦。单单只系一个公仔，佢当其时就已经可以令到周穆王咧睇到落去嘅时候赏心悦目。第二日表演嘅时候咧，就攞出杀手锏，咁啊，将千变万化嘅公仔表演咧，就发挥得淋漓尽致。嗱，想讲嘅系啲乜嘢呢？千变万化，我哋经常都会识得呢啲嘅字啦。但系喺我哋嘅生活入边，有冇喺自己嘅 idea 上边，喺自己工作上边、学习上面用唔同嘅方法，去到咧令到自己有更加多唔同层面同埋角度呢？做嘢有阵时太千篇一律咧，咁啊，除咗系闷啊、死板之外啦，仲好难揾到进步同埋赏心悦目嘅空间嘅。所以今日不妨将千变万化呢个字挂喺心上边，喺自己工作上边寻求一点嘅突破啊！ 天一光，当你在无方，走得多匆忙，闲来请讲一声近况。这解释请继续安放， 彼此的相傍，无事不准偷看，流连于街中。你话过，在两边平白才好当。你从一贯善忘，就算遗下我，记得中。曾仿佛失散的对象，行下去也有同样的方向。宁愿某天能解开心结的晚上，成熟过再与你开一扇窗。挑起纷争的狂象，再多说话留待一天呼吸正常，谈笑之间分享。哦哦哦哦、 一首歌的平衡线上，时间来到早上的六点二十九分。到嘅气温，佢哋挂封信号生效紧嘅。听听六点半嘅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到嚟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八元路早上，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今个星期四开始，限聚令由四人放宽至十二人。政府表示，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已经批准修订相关防疫规例，将公众地方群组聚集的人数上限由四人放宽至十二人。有关修订将会按先订立后审议程序由立法会审议，并且在今个月二十号起生效。政府说，本港新冠疫情自九月初的高峰回落之后，目前尚算平稳，新增个案数字虽然未有进一步回落，而徘徊在每日五千几宗，并且因出现传播力可能更强的新变异病毒株，令到近日稍为回升，但是整体入院、重症和死亡数字仍然处于相对平稳水平，公营医疗系统仍然能够应付新冠入院个案，同时维持大部分正常服务。政府考虑科学数据之后，决定由今个月二十号起的下一个十四天周期，适度放宽社交距离措施。法国左翼同多个工会号召全国罢工，要求提高工资水平，应对通胀同能源价格飙升。在巴黎的集会，示威者和警方冲突，至少11人被捕，多名警员受伤。法国内政部估计，全国近11万人参与罢工集会，巴黎估计有1万3000人，工会就说有7万人参与巴黎的集会。另外，法国炼油厂员工的罢工已经持续几个星期，左翼试图扩展至其他层面，参与罢工的包括铁路、教育和医护等的行业。

港台电视三十日。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6:37，继续翻到嚟神光第一线。出边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9%。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紧嘅，咁其实相对湿度59%咧，都几干燥喎、啊。我咧其实都觉得啲手啊嘴又嚟啦，哎，又系要搽 cream 啊。唔知钟哥有冇咧？早晨，钟哥。 早晨啊，小白。 早晨、 啊。 系咩？ 系啊。 你其实你个人都几滋润噶。 唔系，因为我好怕搽嗰啲油腻腻嘅嘢。 系咩？ 因为搽 cream 咧，我觉得油腻腻嘅。 有啲爽肤嗰啲咧，咁你会唔会？譬如男士咧就要剃须啦，佢、剃完须之后咧就好绷紧嘅嗰个感觉。有啲人都系唔中意搽 cream， 有啲人就所以有啲咩爽肤水搭下搭下搭下咁样就话会舒服好多咁样咯。 但系一般好啲，但系都好少搽。 系，其实我都好少搽。 可能个人惯咗绷紧啊， 系啊， 都唔揸过少少啦， 系 咯，咧人绷紧个面绷紧，未可以邓称啲咯， 系、啊，做人最紧要讲平衡、啊， 系啊，好过你净系个人绷紧，但出边好松弛，或者出边都绷紧个人好松弛，咁又唔系几好啊， 或者肌肉松弛先啦，个人先松弛啦， 系啊，嗱、今日一个特别嘅日子啊， 系咩事？ 10月19日， 系啊，好特别啊， 好特别。今日星期三啊，特别咁样，咁有个特别嘅日子 吓， 系我加入咗晨光两年啦。 哦，系啊， 今日系两周年， 两周年啊，哎， 系啊，我加入晨光两年。我点解我今日咁迟先 send 嗰个嘢俾你咧？咁其实我原本咧就想写一篇关于10月19日嘅嘢嘅，即系呢两年里边发生嘅嘢。我琴晚瞓得好差，我成晚冇瞓咁啫。 点解啊？ 咁而家我 send 俾你嗰篇咧，其实我琴日晏昼已经录咗噶啦，即系我而家 send 俾你嗰篇，琴日晏昼已经录咗。咁我谂住啊，不如写一篇关于10月19日嘅嘢啦。咁咪一路都即系咁今而家啱 send 俾你嗰篇，咪听日用咯咁样。咁啊谂下写咩写咩。谂咗好耐，最即系食完饭都未谂到一个好想写嘅点子，因为而家我写9:30都系有一点嘢我想写，跟住我就从嗰一点开始写出嚟咁样。究竟我应该想讲乜嘢咧？咁最后都系谂下谂下食饭啦，跟住谂下瞓咗，跟住咧1:00起咗身，大件事啦，跟住话又未 send 嘢俾阿小白。不如再諗下啦，即係睇下如果諗到咪即刻寫即刻錄咁樣咯。咁諗到4:00，都係寫唔到喎。咁咪跟住又瞓翻。跟住未做，啱啱又扎醒嘅時候，不如將琴日晏晝錄個篇 send 咗俾你今日出啦咁樣。咁而家講就講到喎。咁早知而家就寫咗佢， 唔緊要啊！你再俾過我咪得咯。 我唔緊要出個片啦，而家都講咗。其實咧，呢兩年對我嚟講咧，即係必定有得，必定有失嘅。即係永遠都係咁樣。但係擺喺個秤上邊秤咧，就係得到嘅，多過失去。 咁啊好啦，最緊要係 多好多添，多好多添。咁失去咗嘅可能係我某一啲嘅工作啦。又或者一啲生活上嘅调节咧，因为始终我而家翻咁早咧，好多嘢都唔同咗。咁但系得到嘅，好多嘢唔讲。其实最紧要系，即系好认真地讲，我得到一个好嘅体验啦。即系工作上。咁另一个好开心嘅，即系可以同白元浩同埋阿 O 合作。即系呢个系我最大嘅得着嚟， 都系我哋嘅荣幸啊！呢、這个。 即系唔系话讲啲客套说话，因为有时候我做咗呢行咁多年咧， 做自己，我成日话做自己好容易做噶啦，已经即系都手到拿来噶啦啲嘢都。 嗯。 咁但系你每一个节目有唔同嘅调性， 系啊， 有唔同嘅内容， 嗯， 亦都有唔同嘅拍档， 嗯， 你点样喺建基你自己觉得呢个节目应该点样行？但系你要有呢啲咁样嘅拍档喺隔篱，你点样去协调，而又要行到一条你原先想谂嘅路， 嗯， 但系原先谂嘅路并唔系而家嘅晨光嚟噶嘛， 系啊， 因为一定会因应唔同嘅主持人， 嗯， 而不断喺度调节噶嘛， 嗯， 即系呢个系即系做节目必定需要，即系我作为主持人必定要知道 的。任何事都系啦，你个 plan 通常都系一定硬系有阻滞噶啦，随机应变咯，大家都系。 咁你一路喺度喐紧，一路喺度喐紧噶嘛，即系喐到而家呢个阶段咧，即系。主力是我哋三个啦，咁、我谂嚟紧都应该短期内都系咁样嘅走势嘅。咁、就系喐到而家咁样啊，咁我又觉得又系即系一路调节到嚟呢度啊，我觉得 O K 嘅。咁、而且观众即系听众们，我一路睇佢哋嘅留言咧，都好受落。咁我啊呢、這个我就觉得呢两年落嚟一路一路做紧，一路调节紧，一路合作紧。而揾到出嚟嘅嘢，而系我系觉得开心嘅， 变咗铁三角啊！而家 系噶，因为做以前，譬如做电视嘅节目咧，反而好多时个调性就会建基喺个导演上边嘅， 系啊系啊， 或者个监制上边嘅嘛。咁、但系电台节目咧，完全系两样嘢嚟嘅，就建基喺个主持人上边，点、样去拿捏噶嘛。我即系譬如话喺拍摄上边。导演、监制、编剧嘅岗位我都做晒啦。咁譬如如果你想睇，我想拍出嚟嘅嘢，譬如早前嗰个狮子山下得闲饮茶，嗰两集你睇到啦。咁譬如话喺电台节目里边，以前我一个人做嘅我又试过啦。咁而家几个人做嘅我又试埋啦。去到即系朝早一个王牌节目《晨光》，咁我又可以有而家呢个成绩。咁我觉得啊，呢两年都算 O K 喎。 哎，咁啊好。 系啊，咁而家呢个节目我唔系一个，即系我最开心的一样嘢，唔系一个梁荣忠嘅节目，系一个梁荣忠加小白加 O 嘅节目，即系呢个我反而我系最开心。以前咧有一个前辈同我讲咧，佢话：，你要做一个节目嘅，即系叫做大佬有几叻啫？我话点解啊？咁你做好啲，咁你随住经验累积。经验丰富啲，你一定做到最叻噶。即系如果你有天分嘅话，我又系咁、哦。咁我就问佢咩为之叻啊？佢话如果真系一个叻，就系、是、你成天人里边个个都叻。而个个都叻之余，个节目又系叻。而最紧要系无论观众或者听众分唔出边个系大，边个系细。互相可以。保到大方个大家嘅位，呢、這个就系最叻。 哎呀，系我自己觉得咧，好似我好中意用刘备啊嗰啲咩五将咧去到形容、因为刘备咧其实永远都唔会喺我心目之中咧系最聪明同埋最打得嗰个嚟嘅。但系佢就有一个好强嘅凝聚力咧，系可以令到侧边嘅人、旁边嘅人咧，大家发挥到佢哋最好嘅一面。 就系啦， 呢一样嘢。 系啊，所以即系呢一番说话咧，即系摆喺我心度好多年，即系我一路都系朝住呢一个方向行。我觉得即系真正嘅叻咧，唔系话俾人听你自己有几叻，而系你身处当中所有嘅嘢都系叻。 哎呀，系啊，呢句 就系叻， 好啱啊！我成日细个咧听我阿妈讲一句说话咧，做人唔好咁多口啊，咁样咁当然我而家都系继续咁多口啦。不过咧，佢个意思就系话到。呢、这個世界咧，半桶水嘅人咧，即係一個桶半得半桶水咧，永遠攞支棍敲佢係最響嘅，冇水就更加響添啦。裝滿水嘅人咧，其實個桶啊打極都唔響啊。 所以即係我都好開心地嘅，咁聽眾朋友接受啦。咁我哋而家我同你同埋阿 O 又即係 run 到個節目，又去咗一個新嘅唔同嘅境界喎，咁 OK 喎。咁我自己好开心嘅，咁、我都唔知道，即系出年会点样，即系好老实讲，即系可能又会有其他变动都唔定，但系起码去到今日，即系两年啦，一路都系，即系 調節得幾好啊！ 哎呀，咁啊，一陣間快啲翻嚟同我哋一齊繼續做好個節目佢啦。 好啊， 好，一陣見，鐘哥，拜拜。 我是梁明忠，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每朝主动同其他人讲一声早晨。 时间嚟到早上嘅6:47啊，咁啊，出边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雨，天气较凉嘅。咁啊，日间最高气温24度，而家20度嘅气温，咁啊，强烈季候风信号都系生效紧嘅。嚟自 J 德王浩仪嘅 FM，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OL 入边啊，邀请到咧就系最近好似龙珠雷达引领我哋揾齐呢啲嘅星星啊， 六粒星， 六粒星星。咁啊喺呢个即系正向人生入边咧，都有叫做六大嘅课题，我哋希望咧系可以即系同听众分享。 我哋讲咗五个嘅， 有智慧啦，勇气、仁爱、节制。靈性上的修養， 哇！你應該有抄錄屎咧， 係啦，上堂唔抄錄屎， 怪住 咁，不如 absent 算啦。 所以點解咧？其實我喺我哋嘅分享裏邊咧，都希望我哋啦，我哋自己啦，或者聽眾啦，都可以了解一下自己嘅性格，有冇呢啲強項去發揮、去應用出嚟。 嗯， 係因為有時透過呢啲嘅工具都會提翻自己，原來我自己有嘅，呢個一啦。第二就係話，我都好鼓勵大家去欣賞、讚賞別人嘅，因為透過讚賞咧，你先至可以令到人哋都可以提升翻嗰個自我效能感，同埋即係原來我有噶，比起自己發現咧，那個層次又唔同嘅，係、 哦、 啊。所以我哋一路呢五集裏邊講嘅嘢，如果你發現自己有，或者你發現你嘅屋企人、你嘅小朋友有嘅，你都可以即係幫佢哋發掘翻出嚟。好啦，今日去到第六個啦。會是啲乜嘢咧？就是公義啊！ 公義 係咪好犀利咁樣？公義 大道理嚟嘅喎。 第一樣嘢，有冇參與一個公民責任啦？去或者有冇彰顯你有個公民嘅責任喺度啦？公民意識啦咁樣。另外啦，就係講緊 咦，我哋成日讲系工作里边嘅团队精神啦、啊，呢、這个都系其中一个喺公益里边既有嘅性格特质嚟嘅。 团队精神 系你有冇即系同人哋去合作，有一个团队嘅精神可以发挥到呢、 啊、 另外咧就系讲紧诶，会唔会有一个公正公平嘅特质啦、 嗯？嗯。 我呢個咧，我諗起咧就係話，喺學校裏邊咧，啲小朋友成日最想要就係話要公平啊，邊個贏啊？有啲 rules 啊，點解我哋都需要有一啲嘅規範喺度咧？就係、是、俾我哋知道咩叫公平嘛， 嗯、 即係咩或者邁向同埋追求一個公平啦、 嗯。 我都知道未必係可以去到。啊咁完美嘅，點、 嗯、 樣或者不偏不倚咁樣咧？ 係難嘅， 係啦，咁但係所以我哋其實係追求嗰個最理想嘅程度啦、 嗯嗯。 但係你話我諗都唔可以去到完美嘅、 嗯， 即係唔會話我一定公平啦，呢個係最公平啦。咁、 嗯、 我諗呢個 concept 係緊要咯、 嗯。 但係我哋有個心，我哋係咪都追求緊呢一個方向呢？咁呢個緊要嘅。係、 嗯、 啦，咁另外啦，有冇一個領導才能啊？ 哇！呢、這個真係唔係個個有嘅呢、這個。 點解呢領導培養下咯。 唔係有部分人呢兵法呢其實佢哋亦都提過就係、是。人呢其實分咗好多唔同嘅特質嘅、 嗯， 有啲人呢佢係帥才嚟嘅，將即係元帥個帥，有啲係將才嚟嘅，有啲係兵才嚟嘅，咁應該係嗰個性格或者有嗰個特質嘅人，應該去擔當翻嗰個嘅位置，係可以最發揮到佢嗰個功能。例如佢係一個將軍嚟嘅，你俾佢做元帥咧，佢可能冇做得咁好喎。 嗯， 佢係一個兵嚟，佢中意就係衝鋒陷陣，你叫佢發絲號令，佢做得唔好喎。 系， 你佢一个元帅，你唔好叫佢出去，嗱，你真系唔好叫佢攞住啲箭，攞住支矛出去笃笃笃啊！佢真系难听啲，佢死俾你睇噶，系咪先？佢真系有啲人系好适合去部署嘅、 嗯， 所以应该咧系每一个人有佢自己最适合嘅岗位。 所以其实点解我哋喺无论小学啦、中学啦，甚至乎即系去到大学生啦， 嗯、 都有咁多呢一啲嘅培训嘅训练活动啊，嘅、 嗯、 cam 啊。 嗯 好多都係打住領導才能 哦， 呢、這、一個 領導才能 呢個牌㗎嘛。 但我成日覺得見到呢啲 cam 咧，即係我自己會覺得係咪個個都可以訓練到成為有領導才能？我會覺得如果訓練到一個人、嗯、有佢哋自己獨立嘅思考性，其實已經係成功㗎啦。 我諗喺教育裏邊，頭先小白講嗰樣嘢咧，我都未必知道自己係咩話將才、啊、 將才、啊、衰才、啊、 衰才嘅。即如果我是一个小学生、 啊、 或者我在成长的一个年轻人、啊、我都在度摸索紧自己的性格。 啊 啊、我嗰、那个即系我嘅人应该要系点咧、 嗯？ 我想或者我嘅特质系啲咩？头先小白讲话有啲某一啲嘅人，可能佢真系有一个 gift 嘅，有一个天赋、 嗯、 就系佢喺领导方面咧系会有一个优势嘅。咁、 嗯、 但我知唔知咧？ 嗯、 有啲人可能唔知喎、嗯，原來佢好叻嘅喎，即係我以前喺中學做嘢嘅時候，有啲學生咧，其實佢好有領導才能嘅、 嗯， 但係咧佢退得好後，佢、 嗯、 未必會發揮到自己嗰、那個，或者佢未必知道嗰刻我可以咁樣去做。咁、 嗯、 但係我諗透過呢啲嘅訓練， 因為未揾到個人開竅啊， 係啊，或者我未必覺得自己可以做到呢個角色，覺得自己未 ready、 啊。 有啲人對自己要求高啲嘅時候，我都未得， 未得，但其實已經好得啦。不過佢仲覺得自己未得， 或者甚至去到職場咧，我都聽過有啲朋友咧、 啊， 老闆話我升你去做 manager 啦咁樣。咁我都有聽過啲朋友話我未 ready 啊，即係我真係有聽過。 我明白啊，因為有啲人會覺得咧，升得越高啊，槍打出頭鳥啊， 就唔好啦。但系我有另一个版本啦，就系、是可能呢个朋友咧，佢对自己咧都或者对呢一个位置咧有一啲要求嘅，又未必觉得自己有嗰个领导才能去到带领一个团队咁样。咁、但系咧，我觉得呢个例子都好得意嘅，就系、是、推荐佢升任 manager 呢个位嘅一个老板啦、 嗯， 就会话翻俾佢听，其实我睇到。你有呢一啲一二三四嘅優點， 所以咪話個老闆咧，如果能夠講到呢啲説話咧，佢係一個帥才， 嗯、 即係佢係可以幫助啲下屬好好發揮佢哋自己嘅功能， 嗰個 功能， 嗯， 係啦，咁呢個就係即係做老闆亦都必須要具備嘅條件咯。 嗰、那個就係所以佢有領導才能，係 啦。 咁我都要話俾你聽，老闆你真係好有領導才能， 冇錯。 咁當然啦，好同即係嗰個程度就有差異啦。係啊，咁有啲真係好好嘅老闆， 有啲係的而且確係嘅。 咁我哋成日講個 coaching 都係咁樣啦，點、樣去令到發掘到一個人喺職場上面有一個強項， 嗯、 可以發揮得到。咁、 嗯、 呢一個 咧，亦都係喺翻我哋點樣建，我哋由頭到尾都係講緊我哋點樣建立我哋嗰個成就感啊嘛。咁、透過去發現認識六大美德裏邊呢廿四個性格，發現完之後咧，認識咗之後又睇下自己有冇如果有嘅。咦，我都發現到自己有呢啲情況喎，咁我直情上你都喺度累積緊、建立緊自己嘅成就感，甚至乎係我成日都話睇人哋容易啲啦，咁頭先即係由頭到尾，我哋都好鼓勵，如果你見到自己身邊嘅同事，如果你已經係管理層嘅，即係不妨話俾你嘅同事聽，我而家都係即係成日都會欣賞我啲同事，就係話其實佢對每個人咧，雖然都有啲位置就係有佢有佢嘅需要改善嘅地方，但我亦都好深信每一個人咧都有佢嘅強項，就喺呢廿四個點裏邊執一啲出嚟話翻俾佢聽，係真誠嘅嚇，係啊，真係哦，原來我有啲同事真係好有創造力嘅，好有嗰、那個即係創新嘅頭腦嘅，咁我真係要好好運用佢咯。咁呢一啲即係都係我哋希望大。带到俾听众知道，咦？呢廿四个性格点样帮到我哋咧？从认识到发掘自己，发掘人哋，点样去建立一个我哋嘅成就感？ 系有咗呢啲嘅叫做成就感啦，或者就更加认清咗自己喺智慧啊、勇气、仁爱、节制啊、灵性嘅修养啊，甚至乎公义上面咧，得到一啲嘅进步之后咧，咁啊更加容易咧有一个好嘅抗逆能力啊，对抗呢啲叫做负能量咧，咁啊叫无往而不利啦。 因为我哋就系着重就系一个 prevent 啊嘛，我哋预防啦。我第一集我都有讲过，就系话我哋好多时都会集中即系、就是、去咗嗰、那个。去到病啦，去到即係我個情緒嗰、那個情緒健康係去到一個好失衡啦嘅情況，我哋再去補救啦。咁喺我哋做社會工作裏邊咧，成日都係講話預防總係比即係一個要去拯救啊，要去到補救嘅好啦。係啊，所以做好呢、這、一個係啦係啦，仲同病嘅一樣啦。 預防勝於治療， 預防勝於治療，希望可以透過呢六集摘咗六粒星星。等大家都可以知道呢廿四个强项个性格特质系点样，系可以提升同埋发挥咯。 大家加油啦，一齐提升！ 我哋迈向呢一个正向嘅生活啦。 好，唔该晒 Circle， 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其他层面参与罢工嘅包括铁路、教育同医护等嘅行业。全国一半铁路班次停驶，欧洲之星列车亦都有部分班次取消。欧洲近期受能源价格上升影响，外界形容法国的情况是马克龙五月获连任总统以来面对的最严峻局面。乌克兰多处地方电力供应仍然中断，总统泽连斯基说俄军新一轮袭击造成 30% 的乌克兰电厂受损，以及全国大面积断电。首都基辅近日遇袭之后，部分地区水电供应至今仍然中断。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已经没有和俄罗斯谈判的可能。他指责俄军大量使用伊朗制无人机发动攻击。他形容俄罗斯已经承认在军事上破产，需要寻求伊朗协助。较早前乌克兰外长库列巴说会建议和伊朗断绝外交关系。库列巴指由于伊朗无人机对乌克兰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以及造成伤亡，伊朗亦都有可能继续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因此将会向总统建议考虑和伊朗断绝外交关系。天气方面，一股强烈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正系位于菲律宾以东嘅低压区，正为该区带嚟不稳定天气。强烈热带风暴纳沙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喺朝早六点，纳沙集结喺海口之东南偏南大约320公里，预料向西或者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并逐渐减弱。 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雨，天气较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清劲嘅北至东北风，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可有大浪同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今个星期后期天色好转，气温逐渐回升。而家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57%。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150是智商定是高度？ 170是重量定是长度？ 不如听下他们怎么 说。150、170是不是真的焗炉用来预热那些温度？预热真是未熟啦。是青春啊。 智商150对170，即是天才遇上天才啦。 逢星期六下午3-5，香港电台第二台。 150遇上170，喊极都喊不停。 其实你明不明啊？ 二台话你知， 啊，睇唔出你都几中意食零食噶、哦，我见你成日买好多薯片啊、蛋糕、饼干、朱古力咁。 实不相瞒，啲零食系我买俾个仔嘅，佢翻学翻到嚟，成日都嗌肚饿，咪买定啲零食俾佢咯。 哦，买俾小朋友嘅，但系咧，你唔惊佢成日食零食唔健康咩？ 啲零食每样都细细包，得嗰几粒，唔怕啩？ 唔系、哦，少数怕长计，日日食，加加埋埋就好多噶啦。你不如揾啲健康啲嘅代替品啦。 我有时都会噶，例如我会间唔中拣啲较低盐同糖嘅饼干，去代替薯片、糖果之类嘅零食，等佢唔好食咁多唔健康嘅零食。 其实你仲可以试下用水果或者车厘茄去代替糖果同朱古力，唔止低盐同低游离糖啊，仲有丰富维他命同埋纤维添。 你讲得啱，食得太多糖会造成能量过剩，增加超重同患肥胖症嘅风险。阿仔都系食少啲好。 系啊，浓味嘅食物并唔代表好味，反而健康饮食就感觉清啲，唔会食到喉咙渴、声沙咁样。健康饮食习惯要从小培养噶，咁先可以快高长大、健康成长噶嘛。 食安仔、食安妹妹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声音演绎：黄天怡、思芬。 二台话你知，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俾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咗新冠绝对唔系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咗针，唔只可以减少重症，仲可以将抗体传俾胎儿。喂人奶嘅妈妈打咗，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嘅保护。 We began our musical quest by exploring the history of Indian classical music. 听音乐除了欣赏它的旋律，作品背后蕴藏的历史和文化都值得我们细听。 We will explore the heritage, the traditions, development and influence of Indian classical music. 音乐背后的故事。 And a hearty welcome to our show, Tales of Music.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花狐先生，恭喜你个仔凯旋而归，今次真系光宗耀祖啦！其实佢系我个女阿木兰啊。 想知道家传户晓嘅花木兰故事有咩秘闻？ 就要留意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今个星期三就有圣公会人立纪念小学嘅同学声演《花木兰》，代父从军。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寻觅 知啊？ 陣間會唔會塞車㗎？ 你問佢啦。神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朝早嘅时间7:11啊，咁啊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7%， 唱低到啊？ 咩歪咗？ 唔该， 呢个系强烈嘅风信号啊，生效紧啊吓。早晨啲啲， 早晨啊，小白。 晨光交通天文台啊，咁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咧，有白权路小白啦，咁啊交通组嘅啲啲咧都同大家讲咗句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嘅交通情况咧，等算一算先。嗯， 点啊，神算子？ 似乎出边嘅交通咧，是不是有爆水管啊？ 啊，好醒喎，冇就期啊，系咪？今朝早又有爆水管， 我真系抱住个心态冇就期 啊！真系又有爆水管啦，又有紧急维修啦，需要封路嘅喺路面都有四宗啊，同大家讲下。喺观塘嘅骏业里啦，有水管急修，骏业里来回方向仍然系全线封闭噶。咁、另外九龙城嘅牙前朗道爆水管啦，咁就牙前朗道喺九龙城街市嘅附近啦吓，快线咧都系封闭嘅。咁另外啦，江乐道中都系工程啦。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文华里嘅慢线封闭，葵涌嘅安捷里啊有爆水管，安捷里近住安捷街咧就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咁、另外都系受强风影响，咁港珠澳大桥嘅主桥啦，同埋港珠澳大桥嘅香港连接路车速限制咧，都系降到每小时嘅50公里。咁、另外提一提搭船嘅朋友啦，早前咪因为强风咧，咩来往塔门黄石啊、马料水啊，同埋来往屯门东涌沙螺湾大澳嘅渡轮暂停嘅，今朝早已经恢复正常啦。 今朝有得坐啦。 系啦，咁啊查询咗运输署噶啦，咁佢就话咧，而家咧来往塔门啊、黄石、马料水、东涌啊、屯门、沙螺湾、大澳嘅渡轮已经系恢复翻正常嘅服务嘅、 不过都强烈季风信号生效紧啦、可能大浪啲。 系啊，会晕下晕下。不过搭慣船嗰啲人，我觉得都 OK 嘅。 我自己咧就好彩啦，唔会搭船，话即系唔会晕浪嗰啲嚟嘅。如果你话大浪嘅时候咧，我呢啲性格一定觉得哇，好似坐过山车咁啊！哇， 好彩你冇晕浪啊！你话 系啊，我冇喎。 系咯，有啲人搭船又晕，搭车又晕噶嘛，嗰啲就比较麻烦少少。不过冇办法啦，有时人嘅嘢， 人冇办法嘅，有你咪自己谂办法，生活上点改变咯，调节咯。人叻嘅地方就系识得调节啊嘛。 系啊，同埋适应力好强。 冇错啦。 咁我讲埋隧道啊，公主道过海咧就去到康庄道桥面啦，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排到欣怡花园，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嘅。咁交通消息咧就系咁多啦。 咁都系畅顺嘅，不过都系留意住啦。水管 系啊， 爆水管 封咗路，咁你去到嗰度附近收一收油咁啊，嗱，唔好开咁快，即系突然间封咗条线都危险噶。 系啊，同埋即系一个唔觉意咧，你冇留意，其实嗰带一有水渍咧，特别一少少水渍，可能都会令到你嗰啲光头胎啊，线一线咁都好麻烦。 系啊，同埋有啲有油咧， 系啊， 系 啊，我寻日都特登又去即系车咧，我都即系安全第一啊嘛，都特登见到啲胎有少少。咦，好似想变光头咯！ 哇，即刻去搞啦！ 即刻俾翻啲头发佢先，唔好变光头，搞搞佢， 意识好强啊！ 系啊，朝朝早都喺度讲啦，唔通自己都喺度望住条光头胎唔理佢咩？ 冇错，以身作则系嘛？ 冇错，哎啱啊，啱呢样嘢啱啊，系 系啦，冇错。咁啊，讲翻同提一提大家一样嘢咧，就系我相信阿小白，你有冇八达通卡？ 我有， 有几多张？ 电话一张啦，跟住自己实体嘅八达通卡啦，我谂都好似有四张。 哇，咁多！ 系啊，一张俾姐姐咁，仔仔仔仔嗰张。 我唔讲你嘅，其他 咁跟住我又有啲八达通又摆咗喺车，以备不时之需。 所以其实每一个人都起码又多过一张以上，我都有两张喺身。 冇错冇错， 因为惊有时嗰张唔见咗，另外嗰张可以方便啲啦。你知啦，而家哇几难揾到所谓嘅散纸啊！好珍貴啊！喺散紙啊，真係而家都好似聽唔到散紙兩 字。其實我都唔係好想要散紙， 係啊，重啊嘛， 我重啊，係啊， 男性袋落褲袋度又比較重。 同埋有陣時，即係如果你去，譬如我都會去濕街市噶嘛，佢哋而家多咗唔同嘅支付系統咧，我覺得真係方便，同埋真係乾淨咗。 係啊，又唔使手啊濕滴滴去揞啲散紙俾你。係 啊，咁我個銀包又唔會話成日去完街市會消毒喎，咁樣。 係啊， 係啊， 總之其實 我啲處理座好麻煩嘅。 你處理座都唔係麻煩嘅。又冇咁講， 熱僻啊！ 咁我提一提大家啦，八達通有卡有限公司就話啦，喺11月15日開始咧，向15年以上嘅舊卡啦，實施個預期更換行政費，有冇聽過？ 有聽過。 係啦，即係如果你夠張卡咧係15年以上咧，就要快啲更換啦。咁就會提供一年嘅寬限期啦，就俾舊卡嘅卡主退翻，即係退翻免費換張新卡，最緊要就係免費啦。咁如果係換卡主咧喺明年11月15號寬限期仲未換咧，啊咁就大件事啦。咁唔係大件事嘅，其實每年扣取你20蚊嘅行政費咯。咁同埋咧會失效啊嘛張卡，直至到咧餘額咧按金咧被扣完為止啦。咁所以八達通呼籲大家啦，依時更換啊，即將生效或者係已經失效的八達通卡啦，咁啊，八達通卡公司就話啦，咁咧將會即將失效的舊卡咧就會提供至少三個月的通知期嘅。咁你點樣知道呢？ 係咯，佢打俾我啊， 嗱錯啦， 但係佢會識講嘢啊。 客户咧就會拍卡嘅消費嘅時候咧啊，佢都好欣榮喎。記住啊，你會聽到平時咧就咁嘟一聲嘅，但係你聽到嘟嘟嘟嘅提示聲就有三聲咧，就即係話俾你聽咧，三個月嘅通知期咧已經係開始，即係三個月後你唔換咧就失效啦。 係， 記住啊，聽唔聽到啊？ 即係我一嘟嘅時候，我無論我消費定還是坐車， 係啦，佢就會有三下嘅提示聲。 嘟嘟， 哎，冇錯啦，平時你就咁嘟一下啫嘛。 嘟， 係啦， 呢個就係平時嗰、那個。 冇錯，誒係嘟咁樣。你聽 平時就係嘟，好啦，而家就係嘟嘟。 系啦，咁有三下嘅提示声啦，咁你就要知道啦，咁就要大家咧就要记得换啦。 诶、欸，咁我攞翻啲实体嘅八达通卡出嚟咧，消费又好或者搭车嘅时候都留意下佢个声音，睇下需唔需要去更换先。 冇错，咁仲有个喎，咁啊好啦，咁啊除咗咁样咧，就即系睇下先啦吓。咁啊八同埋咧，八达通 app 都会通知你嘅。 哦，系啊， 你有个 app 嘅话咧，佢会通知你，诶、你仲有三个月咧就会过期噶啦。 哎呀， 吓，同埋你可以自己查阅啦，喺个八达通嘅官网，又或者你自己，诶、我唔知道自己几时到期，咁喺八达通嘅官网度啦，就输入翻你自己八达通嘅号码，咁认证咗之后咧，揿确定就可以睇到你自己仲有几耐到期噶啦。 哦，咁、都方便，都多方法可以 check 到。 系啊，咁啊，佢种类都好多噶，包括咩咧？八达通所有嘅种类啦，包括系个人八达通啊、特别版啊、限量版啊，咁都系全部都系呢啲种类啊。有啲配色噶嘛，唔系只一张卡噶嘛。有啲系配色噶，咁你都要换埋佢噶。 即系嗰啲咩公仔？ 系啊，嗰啲都要换噶嘛。 嗰啲都要换。 咁但系 公仔咁得意。 是啊，有啲系喎，佢有啲系咯，咁所以其實啲人都係多數都係換翻特別版或者限量版嗰啲又有佢咯，或者係轉移翻嗰啲銀紙過去咁樣咯。 咁就咁原本個公仔咪冇得再用咯，如果轉咗嘅話。 嗱，所以我成日嗱，佢就話個人版、特別版、限量版。呢啲配色啊，佢話配色咯，配色就唔係公仔，配色係咩咧？例如手錶嗰啲咯， 手錶係啊， 手錶要，手錶都要去寫住八達通錶，你都要換喎。 哦， 咁可能佢又俾翻只嗰啲八達通錶你咯，會唔會咧？咁又要同八達通公司商量下。 係啊，商量下啦。 咁或者你唔換嘅，咁你咪將快啲用曬佢，咁啊算啦，二十蚊行政費啫。咁你咪嗰個直情係唔要，直留翻嚟做紀念咯，係咪先？咁但係有啲啊，你有啲唔係噶嘛，如果你失效咗，突然間過唔到機，咁你就好麻煩咯。咁你搭八達通。 系啦，如果唔明白嘅话咧，就去翻佢哋公司问啦。 系啦，总之咧，佢就有宽限期咧，就系一年嘅。 系 咁啊，记住咧，卡主咧喺限期内咧，就将佢退回翻旧卡，就可以免费换张新卡。 嗯， 系啦，咁啊，记住啦。嗯，预期嘅行政费啊系20蚊嘅， 系啊，我唔会蚀俾佢嘅呢20蚊。 咁你换喺边度换啊？好多地方啦，有八达通嘅服务站啦。八达通嘅服务站意思系乜嘢咧？ 例如港 铁啦，系啦，出咗口嘅，出咗口一部机嗰啲咧都可以换到啦。 哦，出咗口嗰啲机都换到噶？ 系啦，八达通嘅服务站啦。 哦， 咁同埋港铁嘅轻铁， 系 同埋客务中心啊，都可以换到卡嘅。咁都好多方法咁啊，港铁都咩好多地方都可以换。 系啊，通常都系搵佢哋搞噶啦，咁大部分人成日行过。 不過啲人好犀利，可以15年以上咧，張舊卡咧都仲喺身嘅。 係咯，我都其實我睇緊我而家呢一張到底幾多年，我又唔係好睇到啊。不過， 所以 因為都蒙曬，睇下蒙曬。 哦，咁你上翻官網咯，上官網輸入自己嘅八達通號碼啦，咁你認證咗撳確定就知道自己幾時到期。 陰公啊，個號碼都蒙埋。 咁唔緊要， 我自己處理呢個問題。 唔緊要，你去翻八達通。係 啦，總之揾個地方嘟一嘟佢啦，我。 係啦，你去港鐵佢會即刻同你 check 到嘅。 好，得唔該曬 Lily， 唔該曬。好，天气方面问问阿 O 先，喂阿 O， 啊唔系啊，未讲天气之前咧， 等 交通消息， 请讲， 差啲唔记得讲添，我讲咗先啦，唔好意思啊 O， 你稍后先出场 啦， 就系啱啱收到阿 Win 俾我嘅消息咧，观塘嘅骏业里咧，头先咧就有水管紧急维修封咗，来回方向咧全线封晒嘅，好消息就系重开啦，就系观塘嘅骏业里水管爆，头较早前咧就紧急维修啦，咁而家骏业里来回方向就已经系全线解封，咁揸车朋友可以行翻呢一段嘅骏业里， 畅顺翻啦，好。唔该晒 Didi， 唔该晒。好，阿 O 到你啦。 系啊，又顺风啦吓，今日都大风噶。不过咧，风和日丽啊吓，几好嘅天气。咁啊，有风啦，又蓝天白云都见得到啊吓。咁啊，打破咗个电率啦。那个电率系咩咧？就系、是。 打風唔成嘅三日雨啦，咁啊，我呢一刻感覺唔到會落雨咯。 係啊，因為有東北季候風嘅補充啊嘛，呢啲叫做 係啊，咁啊可以頂一頂個位。咁啊頭先都係啦，即係 Didi 都話哇暢順翻啊，咁啊今日咧就希望唔使大風大雨啦。咁話琴日有少少濕凍添，老老實實，即係有啲喺户外工作咧，晏晝點零兩點 ，suppose 係最熱嗰啲時間咧， 係啊， 哇冷風吹。心里空虚喎， 初冬咁啊！你谂下，寻日吹到 系啊，咁啊，今日就舒服翻啲。不过大风都系紧局嚟噶啦。咁今日应该大家都要配备啲长袖衫，同埋着翻件风褛咧。咁啊，有备无患啦，令到今日即系最紧要，即系秋天咁好天气啊！礼拜六日可能 plan 下有啲好节目啊，又食下大闸蟹啊，又即系可以做下运动啊。咁啊，如果依家咧涉亲啊病咧，咁就唔抵啦。咁啊，最紧要啊，令到自己一日日都身体健康。咁啊。该工作时工作，该玩嘅时候玩咧，咁呢个先系人生啊嘛。 系啊， 详细天气交翻俾小白同我哋分享下好嘛？ 好啊，好啊，唔该晒，我快啲翻入嚟，唔好吹亲啦吓。咁啊，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方面咧，就大致多云嘅，早上有一两阵雨，咁啊天气较凉，日间最高嘅气温大概24度，吹清劲北至到东北风嘅，咁啊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海有大浪以及涌浪，展望啊明日。风势仍然颇大，本周后期天色好转，咁啊气温咧就会逐步回升噶啦吓，咁啊而家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0%啦，强烈季候风信号咧朝早嘅时间啊都系生效紧嘅，咁啊另外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就属于2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如果你话关心埋九天天气嘅话咧，咁啊又系今日咧天文台都话系比较上密云啦，咁啊星期四有少少雨啦，五六。星期五、星期六咧，同埋星期日咧，咁啊天气咧都系其实都唔错噶啦，都系有云啦，有啲阳光咁样。雨水咧，就算有都唔会好多嘅啫吓。咁啊，大家可以安排一下自己呢几日嘅行程啦。早上嘅时间7:22啊，咁啊而家呢个时候咧，可以听听今日朝头早啊，晨光大学咁啊有啊中医师喺度同我哋讲下啲中医嘅知识。 晨光大学今日嘉宾注册中医陈佩斯。 早晨啊 ，Terry。 早晨啊 ，Bobby。 我把声咧都已经因为转天气咧，我系咁流鼻水、鼻敏感咧，搞到蒙晒啦。 系啊，呢排都好多病人咧，即系我系鼻敏感啦，即系去求医啊，大家咧有啲鼻水倒流啊，或者小喉咙干咳都有啲惊啊，个个都话咧，我测试咗 negative 先过嚟啊，咁样吓，大家都比较惊啊，同埋紧张啊。咁呢个时间咧，正正系一个天气转变嘅时间啦，由啱啱特别系凉咗好多啦，即系之前嗰一两个礼拜仲系比较热嘅，咁啊冻突然间冻咗好多咧，好多人可能出街带少件衫咧，咁就比较。凉咗啊，冻亲啊，可能鼻敏感啦，甚至伤风啊，呢个都系比较常见嘅而家。 系啊，所以今朝早咧就想趁住呢个机会咧，都问下 Terry。嗱，我自己咧长期鼻敏感嘅，但系有时咧真系因为气管啊或者系鼻敏感咧，要食嗰啲敏感药咧。如果西药嘅话咧，我都几影响日常生活噶，因为系非常之眼瞓啊。所以咧，到底中医有冇啲乜嘢方法可以帮下啲鼻敏感嘅患者救下我哋咧？ 啊，绝对有啦，因为咧鼻敏感都唔系一件即系新鲜嘅事啦。咁喺中医角度嚟讲咧，其实鼻敏感系属于啲咩嘅范围咧？就同肺、脾、肾三样嘢有啲关系嘅。咩意思咧？嗱，因为咧嗰个鼻敏感一定同个鼻有关啦，鼻同个呼吸道有关，离唔开个肺啦。咁所以大家咧即系明白，可能。肺比较弱啲嘅时间容易有鼻敏感，容易理解啦。咁而另一样嘢咧就系个脾胃咯，因为咧个脾胃系做啲咩嘅咧？食物经过个脾胃咧就经过处理啦，又有运化，然后做一啲嘅气血嘅。咁如果咧我哋气血唔够啦，咁我哋身体嚟讲咧相对嚟讲就会比较寒啦，寒嘅时候就容易流鼻水咯。咁所以脾胃弱嘅时间咧，亦都容易咧有鼻敏感呢个情况噶。而且咧个脾胃咧就对于呢、这个我哋嗰、那个季节嘅适应咧好重要啊。中医话咧脾主四时，而脾有一个协调嘅作用噶、哦。咁如果个脾胃强壮嘅话，就好适应呢个天气嘅变化啦。咁但系咧，如果我哋脾胃弱嘅，咁啊更加难适应变化，所以咧天气。转变嘅时间，尤其是变冻啊、转冻嘅时间咧，鼻敏感又会发作啦。咁第三样嘢咧就系肾虚。咁肾系咩咧？肾藏精，即系我哋身体嘅库房啊。中医嗰度嚟讲，就系我哋身体嘅库房啦。咁如果咧久病就会伤肾嘅，即系病得好耐咧，个肾都虚埋啦，咁我哋亏虚啦。 咁所以呢鼻敏感通常都唔係一个短时间嘅问题啦，可能係以年计嘅。咁长年累月咁样去损伤嘅话呢，咁所以个肾都会伤啦。咁所以喺呢个鼻敏感喺中医角度嚟讲呢，就係肺脾肾都比较虚弱㗎。咁我哋要处理就当然要针对肺脾肾啦。 我知道啦，成日听阿 Terry 讲呢，呢一啲呢通常都同生活习惯啊飲食都好有关系嘅，系咪呢？ 哇，真係非常之聪明啊。嗱，呢一排呢点解呢即係好多人都会容易唔舒服嘅呢，我问返起呢十个不离九个呢都会系呢夏天嘅时候呢食得太多冻嘢。因为呢我哋天气比较热啦，而加上九月嘅时候都唔系好冻，而好热喎。咁好多人觉得热呢就食冻嘢啦，雪糕啊冻饮都离唔开啦。食得太多之后呢，咁於是呢个脾胃就运化呢就差咗啦。好容易呢导致呢湿呢停滞咗中间，我哋所谓嘅湿滞啦。咁所以到而家天气转变嘅时间呢，个脾胃适应唔到呢，咁所以就好多唔舒服啦。除咗呢个流鼻水之外呢，仲可能伴随一啲头痛啦。因为呢我哋嗰个即係上焦呢唔係好通畅㗎嘛。甚至乎呢可以呢肚屙啊、肚痛啊、胃口唔好啊，呢啲都会有呢个情况症状出现㗎。 嗯，咁如果係咁嘅话呢，由而家开始嚟戒呢啲飲食習慣呢，嚟唔嚟得切呢吓？ 迟到就好过冇到嘅。咁如果呢你话哎呀而家我真係个鼻好唔舒服，鼻好塞喎、啊、或者个鼻塞到呢唞唔到气喎，咁点算呢？其实一个短期嘅方法就可以攞一个纸袋去呼吸嘅，因为其实攞个纸袋咧，不停喺度吸呼吸咧，咁其实就会令到咧嗰啲空气比较暖啲，咁令到我哋个吸入个鼻孔嘅时间咧，嗰啲空气比较暖咧，咁我哋就冇咁冻，就冇咁强嘅刺激啦。咁呢个可以系一个短期舒缓一个嘅作用啦。另外一样嘢咧，咁咧就系、是、其实我而家戴口罩咧，都会咧令到啲入嚟嘅空气咧，即系吸入嘅空气咧比较暖少少咧，咁亦都系减轻咗嗰个暂时减缓呢一啲嘅鼻敏感嘅情况啦。又或者咧，我哋咧可以中医角度嚟讲咧，揿一个穴位叫迎香穴，咁喺鼻翼嗰个位置嘅两边啦，咁有个迎香穴啦。咁咩叫迎香咧？吓，揿完之后咧就闻到啲香味啦，迎嚟啲香味啦。咁所以我哋有迎香穴啦，仲有咧合谷啦，即系合埋个手指咧，个手指公同埋喺中指之间咧嗰个位置咧，就个谷起个位，好似山谷咁样嘅。嗰、那个合谷穴位咧，都针对佢头痛啦，或者头汗嘅问题嘅。咁所以咧，如果有唔舒服，而家都已经哎呀鼻塞得好紧要嘅时间咧，大家不妨咧可以按下呢啲穴位咧，咁暂时舒缓一下嘅、哦。 嗯，呢啲季节呢如果进补或者调理呢，会唔会都对鼻敏感嘅舒缓呢有帮助呢？ 咁绝对有嘅。咁当然啦，譬如而家呢我哋鼻敏感发作得好紧要喎，好厉害喎。咁我哋如果睇中医嘅时候呢，医师就会根据而家嘅情况呢，我哋急则治其标，即係话咁处理下先，帮你通下个鼻先啦，帮你将啲寒气疏通咗先啦。咁呢个系急嘅情况去处理嘅。咁好啦，将个情况即係缓和咗啦，即係话哎呀冇咁鼻塞得好紧要咯。咁嘅时间呢，我哋就可以着手呢系处理个根本嘅问题，就头先讲嘅肺脾肾啦。咁通常呢医师就可能会处理一个肺脾嘅问题先嘅，然后呢个肺脾好好多之后呢，我就处理补肾啦。嗱，点解会咁呢？因为呢我哋呢补肾嘅药物呢，一般好似常见嘅北极天啊、杜仲啊，咁呢啲呢嘅药物呢都相对难消化少少，咁所以需要个脾胃呢去处理得紧要㗎喎。如果话脾胃虚弱嘅时间呢，咪有啲人话哎呀我补肾补唔到，嗰一补就会流鼻血啊，或者虚不受补啊，其实就係个脾胃虚弱而加上有湿滞嘅表现嚟嘅。所以我哋必须要处理咗嗰个脾胃要强壮可以消化到嘅时间呢，我哋再去补肾呢就会事半功倍㗎啦。 嗯，所以话呢日常嘅作息呢飲食呢都係非常之重要嘅。希望呢跟足咗 Terry 嘅呢啲指示呢，好似你话斋迟到好过冇到啦，即係由今日开始呢做好啲自己啲生活习惯啦，休息嘅时间要定时啲啦，飲食呢又要均衡啲，之余呢就係唔好食啲生冷冻嘢下。咁亦都希望呢即係呢一啲嘅習慣可以养成之后呢，之后可以减少咗鼻敏感对自己生活造成嘅困扰啦。 係呀，食唞唔到气都好辛苦啊，头痛啊又唔舒服咁样。 嗯，今朝早呢同阿 Terry 倾住咁多先啦，下一次就再请教 Terry 啦。唔该晒 Terry。 我客气。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 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发表任内首份施政报告，朝早十一点会在立法会宣读施政报告内容，下午三点半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晚上七点半出席施政报告电视论坛节目。今次施政报告的封面颜色选用绿色，李家超说代表希望、生命力和和谐稳定，期望施政报告可以为市民带来信心。他又预告施政报告会提出有关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措施，包括针对土地房屋问题和如何增强香港竞争力。至于施政报告的全文将会在网页发放，有关文本和相关刊物会在民政事务总署辖下20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市民亦都可以在16座政府办公大楼、7间主要公共图书馆和全港60个公共屋邨商场索取简介施政报告重点的单张。今个星期四开始，限聚令由4人放宽至12人。政府话，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已经批准修订相关防疫规例，将公众地方群组聚集的人数上限由4人放宽至12人。有关修订将会按先订立后审议程序由立法会审议，并在今个月20号起生效。政府说本港新冠疫情自9月初的高峰回落之后，目前尚算平稳，新增个案数字虽然未有进一步回落，而徘徊在每日5000多宗，并因为出现传播力可能更强的新变异病毒株，令近日稍为回升，但整体入院、重症和死亡数字仍然处于相对平稳水平，公营医疗系统仍然能够应付新冠入院个案，同时维持大部分正常服务。政府考虑科学数据之后，决定由今个月20号起的下一个14天周期适度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雨，天气较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清劲的北至东北风，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今个星期后期天色好转，气温逐渐回升。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54%，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先讲渡轮的消息啊。咁啊，寻日咧，因为受强风影响，来往塔门黄石码头、马料水同埋屯门东涌沙罗湾大澳的渡轮咧系暂停嘅。今朝早咧就回复正常航班噶啦。隧道方面，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正系隧道入口范围多车少少，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理工大学湾位，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沙田入口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近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去观塘将军澳入口龙尾喺电话机楼。九龙区嘅路面方面咧，而家清水湾道近住牛池湾段来往方向都繁忙嘅，新清水湾道下行近住坪石一带多车啦，龙尾排到去彩云村。较早前咧，观塘骏业里因为有啲紧急维修啊，骏业里咧曾经系全线封闭，咁啊今朝早嗰度嘅封路咧，而家系重开噶啦。仲有就系新界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去九龙方向比较多车啊。屯门那边现在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路去到元朗公路福亨村段交通都是比较繁忙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尼泊尔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Nepali. सरकारले सबै योग्य व्यक्तिहरूलाई COVID-19 खोप निशुल्क उपलब्ध गरिरहेको छ। उनीहरूले तोकिएका क्लिनिकहरू, अस्पतालहरू, मोबाइल खोप स्टेशनहरू वा सामुदायिक खोप केन्द्रहरू CVCsमा खोप लगाउन सक्छन्। खोप लगाउन चाहने इच्छुक व्यक्तिहरूले सकेसम्म चाँडो अपोइन्टमेन्ट लिनु पर्दछ। सोही दिनको टिकटहरू तोकिएका CVCsमा निश्चित योग्य व्यक्तिहरूलाई वितरण गरिनेछ। सरकार र विज्ञ समितिहरूले कोविड-19 खोपको सुरक्षाको अनुगमन जारी राख्नेछन्। खोपले तपाईको शरीरलाई रोग विरुद्ध राम्रोसँग लड्न मदत पुर्याउँदछ। म्युटेन्ट भाइरस स्ट्रेनबाट उत्पन्न हुने खतराबाट बच्नलाई तपाईले जति सक्दो चाँडो खोपको पहिलो र दोस्रो डोज लगाउनु पर्दछ। साथै सुरक्षा बढाउन खोपको तेस्रो डोज लगाउनु पर्छ। सामान्य जनजीवन पुनः सुचारू गर्न यो महत्त्वपूर्ण छ। अधिक जानकारीको लागि थिमेटिक वेबसाइट www.covidvaccine.gov.hk मा हेर्नुहोस्। 每一张选票都承载住我哋对呢个地方嘅理想，同我哋对生活嘅愿景。一直以嚟，维护廉洁选举系你我共同嘅信念。我哋继续齐心合力，延续信念，创造更美好嘅将来。守法规，重廉洁。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维护廉洁选举，有你同 ICAC。 努力啊，向太阳奔跑啦，加油啊，香港嘅足球小将，一起支持我哋嘅年青足球员，认识香港超级青年联赛每一个球会，电视节目《我们的超青联》，深入介绍各队阵容、组军方向、专业培训以及各队幕后功臣。今日下昼6:30，港台电视31，一起撑香港新一代足球员，撑我哋嘅超青联。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 精选是不舍得的，不过大家男人很难讲出口的，自己听吧。 平衡线上前方不折散的对象，行下去都有同样的方向，宁愿某天能解开心结的晚上，才恨你为何在当初唱，挑起纷争的狂象，再多说话留待一天呼吸正常，谈笑之间分享。 好兄弟要去地球的另一端开展新生活，令到 Dash 有种失落的感觉，但同一时间亦都涌现了很多过往热血的片段，决定用音乐记低。电视余宗尧编曲何家明 Joey Lam 监制 Agent Chan。今日星期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8位 ，Dash 余宗尧《平衡线上》。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21度是秋天啊，没错、是秋天啊， 确认了， 确认了，那些什么牛熊分界线是吧，確認咗啦， 21度， 因為今日最高温度咧都係得24度，咁應該都係秋天啦。而且個濕度相對濕度得54%，所以而家強烈話俾大家聽有強烈季候風信號啊。咁、有咧一兩陣雨咧，琴日都唔係輕輕雨喎，琴日晚上一場都幾大嘅。 琴日嗰啲雨咧落唔停。 系啊， 鬼死我！平时又谂住等佢10几20分钟、15分钟咁啊，咁啊行啦，企喺嗰啲禅棚入边。寻日等嚟等去，唉，唔等啦，淋雨算 啦。你等到今朝咪停咯。 哦、有细雨啲嘅时间嘅、有细雨啲嘅时间，睇下可唔可以急步行咗去。今日就天朗气清啦。 系啊，咁咁展望一下先，明日风势仍然系颇大啊。本周后期天色会好转啊，气温逐渐回升。 系啦、 哦，咁可能回升几度嘅，唔、会回升到30度嘅估计。 唔敢讲，唔敢讲， 回升到30度，系咁嗰个牛熊分界线又唔清楚噶咯。 系啊， 哦，要睇下啦。做咩啊？你炒好多咩呢排？见你系咁提住牛熊分界线嘅，提两次喎、啊，钟哥。 因为而家呢啲咁样嘅专业名词咧， 系点啊？ 专有名词咧都要识啊，即系唔可以唔识。 即係而家不斷喺度學習緊。 好好好好，咁佢俾心機，加油！我睇好你啊嚇，睇下幾時入行，同我做同事啊！好啦， 我入行嗰日咪退休咯。 哦，係退呢度有啫，唉，有好多 set 緊 career path 嘅今時今日。嗱，喂，今日咧想講下呢個食用安全啊！嗱，有啲朋友仔咧近排就好中意買呢個斑馬瀨尿蝦。咁啊，唔知系咪當造啦？咁估計大家都有睇到呢個網上新聞啦，就係咧擺咗隻瀨尿蝦喺個台面啦。咁通常咧你要擺啲度量衡落去咧，就係擺隻手喺隔離啦，就話哇，你睇下隻瀨尿蝦好似手臂咁長，點不知咧隻瀨尿蝦咧就回魂啊，回魂嘢啊！ 哦， 咁就一個鉗咧一咬咧就咬咗落去咧呢個男士嗰、那個叫做手掌嗰個動脈嗰度啊，係啊，即刻要入吉。急症室啊，都几夸张嘅。呢、這、一个疤痕咧，其实都唔简单，仲要做埋手术添。 即系咁飙血啊！ 系喺香港嘅，因为呢件事系喺香港发生嘅呢一件事，系 俾海鲜勾到或者有出现流血嘅情况咧。其實係真係需要去醫院嗰度睇一睇，因為 睇份報紙嚟睇， 因為海鮮入 邊 咧， 即係 有好多嗰啲微菌啊，其實可能會影響到我哋嘅身體，即、潛伏喺入邊啊，係有陣時會形成急症添。 嗱，呢個都係重要嘅。咁點解咧？有陣時大家咧叫做不亦樂乎啊，見到啲哇咁大隻嘅海鮮，咁梗係攞出嚟打下卡啦。你都知道依家網絡嘅年代，咁點不知咧呢、這個咧就叫樂極生悲啦，以為打卡咁，點不知一咬咧就個鉗一嚟咧就。即刻哇！嗰、那個疤痕都唔講得少。嗱，頭先我就俾拍檔去睇啦，其實佢手掌咧個手掌肉嗰個位大概嗰起碼有兩寸噶啦，嗰、那個疤痕其實都幾誇張。 係啊， 係啊，咁啊食物安全中心都有出嚟講啦，話好容易有呢、這個食用菌嘅感染啦。咁啊建議咧，大家處理海鮮嘅時候咧。就戴呢個保護手套，同埋咧就如果真係受傷嘅話咧，就盡快清洗傷口啦。嗱，分兩個部件嘅，嗱主食個部件，我估小白可能熟啲啦。有陣時買啲海鮮翻嚟處理咧，第一樣嘢咧，梗係想擺落去冰箱嗰度冰雲佢先啦，或者冰刮佢啦，即係直白啲。即係譬如你買啲蝦，依家有啲大頭蝦咧，嗰啲刺都好勁噶嘛。我自己有陣時處理呢啲海鮮咧，都會唔小心俾呢啲海鮮刉到。 其實我哋咧都已經，我哋唔係話非常熟手啦，我哋都容易俾啲海鮮刉到。其實喺街市工作啊，或者從事即係呢一類海鮮從業員咧，佢哋跟住刉到個機會仲大。因為頭先阿歐都講啦，其實食安中心有講，嗰啲食肉菌咧其實好犀利，同埋我哋以為係啦，即係一定要戴手套。點解要戴手套？ 但係佢其實會篤穿你手套嘅，都有機會。 係啊，咁但係好過唔戴嘛。即係你戴咗點都係一個保護，佢都仲篤穿嘅。咁即係冇辦法啦，咁都要即刻去醫啦。咁所以就算喺屋企即係整嗰啲好簡單嘅，譬如蝦咁樣，你都佢嗰啲尖咧，嗰啲針咁樣真係刉下刉下咧，你隨時你唔覺意，咦又刉到喎，你唔係好覺喎，其實都係危險嘅。 用工業用手套咯。 咁啊，可能嗰啲啊， 連鋸都鋸唔入嗰啲手套咧。 咁啊，應該直頭小龍女嗰隻手套嚟嘅。係 啊， 因為我見咧，其實喺西貢咧嗰啲海鮮檔咧，其實佢都用翻普通膠手套。 係啊， 當然佢 洗碗嗰啲啊， 即係煮食嗰啲係咯，我 似係 嗰啲啦。但係當然啦，佢哋日日煮，梗係有經驗啦，係咪先？咁但係我哋咧，可能十年先煮一次，或者三個月煮一次，就好容易俾啲蟹啊、鉗親啊。嗱，呢瀨尿蝦咧，大家個感覺上咧個殺傷力冇咁高噶嘛，但你试下煮蟹咧，如果嗰只系活生生嘅蟹咧，你系比较难啲 handle。 其实濑尿虾个杀伤力都强，唔系话净有钳，因为濑尿虾咧就算 尾巴 大家都食咧，你知道佢开嘅时候，濑尿虾好难搞，因为佢侧边好多嗰啲鳞啊、嗰啲勾咧，其实都系几容易刉到你嘅。即系话你如果已经煮熟咗嘅，咁你梗系唔会话咁惊嗰啲咩肉食杆菌嗰啲啦。 其实煮熟咗你一样有可能会整损， 刉亲系啊，都系会刉亲。咁你谂下煮熟咗你都刉亲。佢未住之前仲有咁多菌，佢又吉親嗰個仲驚。 即係根據未經調查嘅統計咧，譬如食蝦咧，最容易即係就算煮熟咗，最容易整損係邊個部位咧？你個口啊？點解咧？即係當你選蝦頭嘅時候，個蝦頭咧三尖八角，但係有啲人咧就譬如好似我都係嘅，好中意食裏邊嘅膏噶嘛。 係啊，我都係。 你一選嘅時候，你唔知何從入手，你咪就咁樣懟入去選咯。咁好容易咧就哎呀！就會整就會整 嘢啦， 就會領嘢嘅。咁但係咧，亦成日都話有時候啲海鮮 即係叫做好毒啊嘛。 係啊， 你一整損咗個口咧，你好快會腫嘅。 係發炎啊， 即刻嚟嘅，好快 曬。係啊，所以話主嗰個部件咧又容易受傷。嗱呢啲即係用人哋嘅事件、人哋嘅不幸事件去警惕翻啦，即係心機旁邊嘅聽眾啦。有陣時魚都係㗎，即係 魚都係 㗎，有好多魚鰭 啊嗰啲咁。 係啊，即係譬如依家咪好多朋友中意釣魚嘅，咁你釣咗條魚上嚟咧，你處理得唔好咧，即係好容易中毒嘅。即係我嗰日經過西贡海边啦，咁啊问啲叔叔啦，即系成日都好中意同嗰啲钓鱼叔叔倾嘅。啊，点啊？今日有冇斩获啊？系上唔上鱼啊？开唔开口啊？呢啲通常啲钓鱼人好中意问噶嘛。咁我都中意问嘅。咁人哋钓鱼其实都即系佢中意享受个孤独宁静，但系调翻转头都中意同你倾偈嘅咁样。咁咧跟住有个叔叔咧就话啊，有个朋友咧钓咗条石虫上嚟啊，唔识处理啊，头先 call 白车啦，因为咧原来一上嚟咧佢有啲针刺嗰啲位。是带毒的咁样，咁你以为哇上鱼啦、啊，有条鱼上嚟好开心，点不知咧一嚟咧就已经攞自己赤手空拳咁样攞只手咧，除翻个鱼钩，一吉咧、就叫白车啦。 嗰啲鱼咧、特别你啱钓上嚟嘅时候咧，咁即系咩最生猛嗰阵时候，同埋佢离开咗佢嗰个安全区域咧，咁佢一上到嚟，佢嗰个危机意识好强，佢乱揈噶，佢总之揈到佢想走翻入去为止噶嘛。 不过就话哦，讲开呢单嘢咧，即系嗰个濑尿虾事件咧，我好想知道。即係當事人真係好彩佢冇事，即係而家就有疤痕啦，就人冇事啦。我好想知道當下咧， 係 佢點樣處理嗰只蝦咧？即係佢咬咗佢之後，整損咗佢之後，雪翻佢入雪櫃， 我唔知啊。 即刻煮咗佢，抌咗佢，定還是點咧？嗱，咁佢照計應該即刻報警， 交俾佢家人。 係啊，交俾佢家人啊。 點樣處理咧？定還是嗰只蝦都要攞去檢驗？喂，睇下只蝦有冇毒先，即係 可能呢個可能係， 可能真係喎，鍾哥，你講個機率最高， 我俾蛇咬到嘅， 你都要留翻條蛇啊， 最好就留到條蛇啦。咁我又好難搞嘅條蛇，如果咁生猛，咁但係如果你話譬如俾蜜蜂針到咧，我又要揾翻，即係個醫生一定問你嘅，只蜜蜂喺咩附近啊？咁如果只蜜蜂真係瓜咗嘅， 佢應該都瓜㗎啦，針咗你之後就， 但唔知去邊度啊嘛，即係飛咗邊度先。 有啲針完之後咧，仲可以飛走，我都見過，針完飛走咗， 咁 好神奇。 虾咁大只， 系 点处理咧？ 我睇翻咧，应该都真系攞咗去检验嘅。急症室嘅专科医生咧都有去讲咧，话其实咧呢啲大家唔好睇少呢啲叫食肉菌嘅感染啦。其实佢有个潜伏期添噶，即系你唔好以为一嚟咧就已经反映晒所有嘅一个感染嘅情况或者最差嘅情况。其实佢会潜伏咧12至72个小时，72个小时即系可能一日两日都未顶噶。咁啊，亦都可以咧喺几个小时之内病发嘅咁样吓。嗱。嚴重嘅話咧，個情況都幾差下嘅，咁啊晨早流流費事 喪命啊，可以 係你唔好以為喂簡單食只瀨尿蝦啫嘛，有咩問題啫？個個都食噶啦，你又食我又食，哇！依家咁 hit 喎，斑馬瀨尿蝦嗰啲瀨尿蝦唔平噶，講緊300-400元一隻噶， 一隻 係一隻噶，係啊， 手唔 所以佢先要打卡啫嘛。你有冇見人10元買啲蝦翻嚟打卡？ 我都係食只椒鹽瀨尿蝦，唔使打張卡咁辛苦啊嘛。 係啊，所以大家咧即係食得嚟安安全全就穩陣啲啦， 7:52啊 ，Super Moment 嘅太科學。 我成日咧都好擔心咧，就係、是、譬如今年嘅冬季嘅時候咧、就成日話傳啦，歐洲嗰邊嘅能源危機啊，咁啊觸發即係、譬如我哋8:00成日講啦，觸發嗰個嘅叫經濟連鎖嘅反應咧、其實係可以大得好緊要嘅。咁啊，我哋淨係唔好講話純粹話金錢上或者我哋而家個 cash flow 嘅問題。如果就係講我哋而家用緊。好多嘅家品啊，甚至乎日常嘅用品咧，其實都有面對住咧，係隨時會你發覺，咦？點解越買越貴，直頭開始買唔到嘅咧？其實唔係話淨係一兩件，仲幾多添？例如廁紙啦，我有見過廁紙嘅新聞，就因為廁紙佢哋嗰邊嗰個能源危機咧，本身有啲木材咧，可能喺某啲地方，咁佢而家話我唔供應啦，因為缺貨，我就唔供應。咁紙張你發覺都有得繼續做出嚟嘅，木咧始終都暫時嚟講都仲有啦。但係咧好多嘅紙質嘅生產商，佢哋會選擇咗一啲貴價嘅紙，貴價嘅木材去到生產紙，咁啊令到咧成件事嘅成本咧就上漲咗，同埋咧就缺貨咗。咁所以譬如可能譬如我哋而家報紙啦，或者我啊仲慘添，因為我有兩個小朋友要讀書，咁佢係啦書簿嗰啲嗰一類型嘅嘢咧，就遲啲可能睇到新聞咧，就話因為成本上漲啊，冇木材啊，跟住就話牽涉到甚至乎連埋嗰啲學生嗰啲書咧，都隨時可能貴一成啊，貴兩成啊咁、 幾時會譬如讀書嘅學生哥們幾時會轉曬電子書咧？ 而家咧好似我仔仔咁咧，佢未轉嘅。但係佢間學校咧，去到4-5年班嘅時候咧，就會轉有啲咩電子學習嘅、不過我問翻佢哋間學校嗰啲同學仔嘅時候咧，我就話：你電子班嚟嘅，你個書包仲咁重嘅。 電子班好搞笑呢、個名。 唔係佢哋嗰代係電子神童嚟㗎啦， 唔係烏蠅都話死喎。啊， 仲要定， 但有一樣嘢 電腦邊 烏蠅嗰個黃金嚟。 如果電子班咧，即刻喺度諗咧，喂寫字唔使咁靚。 你真系错呢样嘢，我初头都以为好似你咁谂噶， 系啊， 因为 keyboard 嘅年代嘛， 同埋就算写都系手写版，嗱，好认真，你即系手写字喺个手写版喺 screen 嗰度写，或者喺个 mon 嗰度写，一定冇你自己用纸笔咁样写啦。 我有另外一个睇法，即系唔系冇咁靓，直头系唔识写， 我唔识写添啊，系 嗱，首先你可以语音输入， 系啊， 已经唔使识写字，你睇大约系咁样已经得啦，即系大约呢个字。咁你已經讀咗出嚟， 係啊。 咁另外一樣咧就係唔係要唔使寫咁靚，你甚至乎有時候咧你寫得多啊，你譬如你用手指寫嗰個電話咧，你寫得多。你鬼畫符料下， 賴筆都 sense 到， 都 sense 到。 你有冇玩過遊戲啊？譬如你喺個手寫板上面，你畫一隻烏龜，佢出個龜字。 系噶， 有呢啲其实都几好玩嘅嘢 啦嘛，翻啦，所以你唔使话写得靓嘅，直头你可以唔识写啊，大约系咁样。 所以而家咧，我就算教我小朋友咧，都有个 tricky 位喺度噶。咁譬如中文有啲字佢唔识写咧，以前我细个嘅时候就谂佢部首系边个，攞本字典出嚟揭啦，跟住部首，跟住几多画，去搵翻个字噶嘛。而家譬如佢有啲字，譬如懒惰呢咁课二年班佢唔识写嘅字，你要佢铲咩树身边有剩咧？佢未识嘅。咁以前我细个如果二年班，我梗系问我阿爸。媽啦，問家姐，懶惰點寫，等佢教我啦。而家咧，我都教咗佢方法。嗱，爸爸咧俾呢啲部機你，你對住佢講，懶惰，跟住佢咪學咗啊？懶惰兩佢出懶惰兩個字啦，跟住嗰個已經係一個字典嘅 app 嚟嘅。佢咪即刻出咗兩個字，教佢點樣寫。 即係用咗語音咯， 係啊，佢用語音係啊。 跟住佢點樣做啊 ？Copy and paste 咯，但係佢都冇學過個字典寫啊。 咁佢要寫嘅， 都冇學過。 而家都仲有藤文啊，即係要抄寫。 但係你嚟緊 係 我都好耐冇聽，我而家聽翻呢啲字。 你嚟緊電子班點藤文？ 好啦，所以個 point 咧就係佢電子班咧，佢個情況係點咧？我一拎佢電子班嗰啲學生嘅書包拎上嚟，喂，你電子班嚟嘅，你部電腦好重㗎，你成部 hard disk 拎翻去咁，唔係啊。電子班，但我哋都會買翻實體書。 哦， 你都有電子班啦，你仲要買實體書？佢講咗句説話 ，kill 咗我個小朋友。佢話：係啊，你試下唔買啊。 哦， 側邊嗰啲個個都買，個個都真係刨書。其實你試下唔買啊。 唔係咁呢個從上而下嘅，即係你香港讀書就係最終極係咩考試啊？係 啊。 當個考試唔轉電子化咧，其實你下邊啲嘢都用唔到嘅。 係啊，冇錯。 咁你即係你始終你中即係譬如寫文章，你仲係用緊紙同埋用筆去寫咁樣。咁呢個你係即係改變唔到咯。暫時嚟講。係 啊。嗱，譬如紙咧會牽涉到書簿費啦。我哋嘅廁紙啊、廚房紙，可能嚟緊。你会发觉，就算超级市场减够价咧，都你变咗好似平时你自己冇减价嗰个优惠价咁样，咁啊变咗系啲嘢都会纸品嘅一定会越嚟越贵啦。另外一样嘢咧， 又係開始貴咯，就係因為大家都將嗰個能源咧就開始諗點樣去到保障翻自己嗰個國家嘅能源啦。無論係嗰啲金屬係又好，即係嗰啲可燃燒嘅能源都好。金屬譬如鈣啊、鋼啊、金啊呢啲，其實都係經常都會喺嗰啲電器用品上面出現嘅。其實電器用品所需要嗰個金屬咧，係好多大家都估唔到，譬如鎂啊呢一類型嘅嘢咧，即係如果讀中學有讀理科嗰啲都讀過曬。咁呢一類型嘅叫做金屬產品咧，其實喺好多唔同地方都越嚟越少去到提供。咁而家嗱變咗有生產電器嘅地方咧，佢哋都話缺貨。嗱最簡單嘅，大家經常都留意到，譬如電話，咁我哋電話已經又話可能佢入邊有啲譬如 IC， 佢入邊需要用某一種嘅金屬嘅，嗰種金屬咧越嚟越少咯。咁佢第一佢諗辦法，佢可以生產翻第二種嘅方式，又生產到同樣嘅 CPU 嘅話，咁當然解決到啦。但係而家唔得啊嘛，咁你變咗你要捱貴嘅金屬去到生產同一個嘅 product， 咁即係代表咩咧？你就算轉咗小朋友轉咗個電子班。啲电器都会越嚟越贵。 唔好啊，我呢个几好啊。如果你以电话为例，转翻做以前嗰啲绞盘电话咪 系 咯，几好啊。 系啊，简单啲。 即系譬如你喺屋企咧， 复古啊。 系啊，个如果要揾你咧，打去屋企咧，你要一定要喺屋企听个电话。咁仲要系咧，一定唔系你自己听翻噶嘛。跟住可能你啲屋企人听咗。啊，小白，你電話啊，即係你可以聽翻呢啲説話，幾開心。 件事好 old school 喎，其實都幾好玩， 好温馨 喎。 唔係因為我屋企咧，即係娘家嗰度仲有地線電話噶嘛，係啊， 好難得噶而家， 都用開用啦，即係長輩通常都係咁。不過有陣時聽到啲地線電話響咧。即係尤其是夜晚黑都幾驚，即係你有時通常夜晚黑打得俾你咧，都係啲緊急嘅事啦，所以都即係依家今次咁嘅又唔係咁，即係同舊時個地線電話個應用有啲唔同咗。 即係而家仲有邊個有地線電話？咁你都計到係邊個打俾你嘅？以前我唔知邊個打嚟噶嘛。 你夜晚晚打嚟嗰啲即係地線電話，你唔會傳銷唔會打地線嘅，其實 而家都冇啦。 有少少守則嘅，我估佢哋即係嗰啲話阿先生借唔借錢都係打手機嘅啫嘛。即係我。我覺得呢一樣嘢可能即係究竟會唔會真係 down to earth 或者還原基本步，就係話啊，由即係去翻以前嘅年代點樣過日子，依家跟翻咁樣去做咧，咁樣 用翻攪盤幾得意啊！ 係咯，都幾復古啊！其實件事係 啊， 喂， 方界線北側未落入南韓領海。南韩军方强调，北韩接连不断的挑衅，严重危害半岛乃至国际社会和平稳定，对此予以严正警告，强烈敦促北韩立即停止挑衅。南韩军方重申，在韩美紧密合作体系下，严密追踪同监视相关动向，加强戒备应对万一可能。南韩话，北韩在今个月14号先后在凌晨和下午分别向缓冲水域进行炮击。法国左翼和多个工会号召全国罢工，要求提高工资水平，应对通胀和能源价格飙升。在巴黎的集会，示威者和警方冲突，至少11人被捕，多名警员受伤。法国内政部估计，全国近11万人参与罢工集会，巴黎估计有13000人。工会说有7万人参与巴黎的集会。另外，法国炼油厂员工的罢工已经持续几个星期，左翼试图扩展至其他层面，参与罢工的包括铁路、教育和医护等行业，全国一半铁路班次停驶，欧洲之星列车亦都有部分的班次取消。欧洲近期受能源价格上升影响，外界形容法国的情况是马克龙五月获连任总统以来面对的最严峻局面。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5, 日元 149.17, 瑞士法郎 0.994, 加元 1.373, 人民币 7.204。英镑对美元 1.135, 欧元对美元 0.987, 澳元对美元 0.63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日经平均指数报 27,253 点，升96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1,652.42 美元，卖出 1,653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强烈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正系位于菲律宾以东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朝早8点，热带风暴纳沙集结在海口以南大约330公里，预料向西或者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并逐渐减弱。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联合推动三五成群展翅清洁超新星。 霍浩然成为水上安全见习员之前竟然用这两个字形容自己。 当时我自己是一个可以废青咁形容啊，即系成日喺拖楼梯打下牌啊，癫青嚟啊！ 想知贤仔点样脱胎换骨，揾到志向，就要留意今个星期五下午三点至五点，三五成群与你展翅飞翔。 150是智商定是高度？ 170是重量定是长度？ 不如听下佢哋点讲啦。 150、170系咪真系焗炉用嚟预热嗰啲温度啊？预热即系未熟啦，系青春啊！ 智商150对170，即系天才遇上天才啦！ 逢星期六下昼三至五，香港电台第二台， 150遇上170，嗌极都嗌唔停。 其实你明唔明啊？ 国剧830，杨洋、赵露思，且视天下。 幽王准备亲自带兵出征，白风直单挑王朝，两人难分高下。黑风色同白风直私揣对策，麦雨骑已经喺梁城备战，黑风色决定亲自动身将麦雨骑召回，白风直将希望寄托喺麦雨骑嘅消息度，究竟打唔打探到呢？ 国剧830，且视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凌晨12:30，精彩重温。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国世界。 晨光财经第一线。 嚟啦，星期三嘅早上8:13呢个环节咧，请嚟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啊，早晨 Kenny，Kenny 早晨 Kenny， 早晨啊，琴日港股都 OK 啊，升300多点啦，咁、北水继续流入啦，咁睇到隔晚美股都升，今日有冇机会咧做到港股咧再升多一个交易日咧？当然要交俾 Kenny 帮我哋分析一下啦，唔该晒你， 好，咁啊都有机嘅，因为睇翻就嗰、那个。北水方面咧就真系幫到手嘅，咁啊睇到就其實真係有啲買盤方面啦流翻入嚟啦，咁同埋我哋琴日都講啦，即係16000多啲位嘅，始終都會有啲人覺得抵嘅，同埋都係如果咧我自己都覺得，如果中線嚟睇嘅話咧，咁其實要計翻估值計嘅，咁其實都接近翻一個係估值嘅 range 嘅底嘅啦。咁當然你唔會諗住啊一買完就啲客就會見底啦，咁但係就始終有啲中長線投資者嘅話咧，都開始喺呢啲 valuation 去。即係累積一啲貨，慢慢去分段吸納係有嘅，所以你見到咧就一啲即係股份方面咧都開始喺低位咧見到啲承接力出嚟咯。 嗯，咁我想問一問咧，即係我而家好中意喺網上購物噶嘛，咁啊見到咧開始有優惠啊，但係未開始住，寫到即係已經準備定咩咧？就係31啊，又係呢個光棍節啦。咁我睇下，咦係喎，咁啊睇下乜嘢嘅鋪頭會多啲人去等緊啊，或者去留意咧。咁嗰啲運動用品嗰個板塊咧，會唔會有得睇好啲咧？嗱，多人買，咁佢自然佢業績應該會好啦，即係乘住呢一個嘅勢頭。譬如話安踏啊，或者李寧呢啲，有冇得可以睇好少少咧 ？Kenny， 嗱，我覺得都係要個別睇，因為點解咧？其實琴日都有一啲體用品公司方面咧，都公布咗一啲係銷售嘅數字嘅。咁、你睇到咧，就其實頭先你提到安踏方面咧，其實佢哋嗰個菲娜品牌方面咧，嗰、那個係銷售咧就係只係得低雙位數字嘅。咁譬如你睇翻特步或者係361度方面咧。都係有公布到呢個係銷售數字嘅，咁、你睇到咧，其實佢哋咧係去到一個中雙位數字嘅增長嘅，咁所以變咗咧，其實體育用品方面咧，當然都仍然都維持到一個增長嘅，暫時都係，但係個問題就在於就會有一個市場份額改變嘅問題，因為安踏我哋都成日講咧，佢嗰個規模係好大嘅，即係差唔多最大啦，咁、所以變咗咧，佢係好難咧去長期享受咧一個係好高嘅增長。咁同埋始終咧，佢係主要嘅食股就靠 Fila 品牌啦。咁 Fila 方面就雖然佢買咗翻嚟，但係就始終唔係一個自創嘅品牌啊嘛。咁、所以形成咗咧，大家個投資落去安踏方面咧就會好 側重咧，就睇翻佢哋嗰個銷售啦。當個銷售一放慢嘅時間嘅話咧，咁就自然就股價方面會有影響喺度。咁但係如果譬如我哋成日都推李寧就咩咧？因為李寧咧就除咗話睇銷售之外咧，佢始終有個品牌價值。就算你嗰個銷售嗰年係冇增長咁勁放慢啲，但你始終個品牌價值咧都頂住佢嗰個valuation喺度。咁而頭先我哋講嗰啲特步啊或者三步一度嗰啲話咧，就再細規模啲嘅，尤其是三六一度就比較偏細嘅。咁特步就都大大地嘅，都去第三大，不過第三大同第二大都有啲距離。咁但係特步方面咧，就其實而家係好咗，因為點解咧？佢係比較專注開始做多啲一啲專業性嘅鞋，譬如啲跑鞋啊、波鞋呢啲。咁大家都知道啦，而家即係呢啲咁嘅體育用品工嘅產品咧， 係啊，一對跑鞋都千幾二千蚊啦，係咪先？ 因為我諗而家啲消費者方面咧就醒咗啦，咁同埋亦都係咧就好睇個性價比嘅因素喺度。咁所以變咗咧如果你做一般嗰啲體育用品產品嘅話咧，個毛利率啊或者個銷售都唔係太吸引嘅。但係如果你做功能性就唔同啦，即係你睇翻咧，好似而家香港嗰、那個賣瑜伽衫好出名嗰、那個 都 唔係香港係國際性嘅上市公司，你睇到佢哋嗰啲衫咧係貴人哋一橛嘅。 係啊，係千幾蚊條瑜伽褲咁樣係咪？嗯，咁啊，即係大家都要睇下呢個板塊啦。多謝 Kenny 波，你成個板塊咁樣分析啦。 係啦，因為有啲鞋都犀利，話著五十次就已經開始喪失功能。 係啦，真係 好厲害啊！咁啊，另外咧就見到好多嘅大行咧都估計啊，豪賭股方面嗰個嘅第三季嘅預測咧都係虧損啊比較上多喎。咁啊預計咧咁啊佢哋嗰個嘅未來嘅前景係點啊？係咪即係叫做博彩業咧持續疲弱都係同呢個叫做疫情有關咧？會唔會有轉機咧 ，Kenny？ 依家一定係啦，疫情嗱，其實有兩大元兇嘅，第一大元兇就當然疫情啦，最直接啦，影響咗啲人流啦，即係你而家少咗，就算有時間中通關都係真係人流少咗好多，咁有時又突然間又要封翻關咁樣。係 啊。 咁但係第二個問題咧，就係嗰、那個政策面嘅問題啦，因為其實除咗疫情之前咧，你見到內地方面咧係好著力去堵塞一啲係資金嘅流出嘅。咁其中一個咧就係好關注就係澳門博彩市場啦，因為澳門博彩市場佢哋都覺得咧係一個係好有好大漏洞咧，好容易有資金外流嘅問題嘅。咁所以你見佢做咗一連串嘅嘢咧都倒得曬，咁就出現咩結果咧？出現就係嗰個成個生態改變啦。由過往咧就由呢個係中介啊、VIP 啊帶動嗰個係轉馬咧，就變咗咧而家由呢個中場啊、高級中場嚟帶動嗰個轉馬數啦。咁基本上你而家睇翻 VIP 同埋中介啦，尤其中介就差唔多瓜牌基本上就冇乜中介團體咁樣啦。咁變咗咧就好影響到生態咯。即係你，但係我哋之前喺節目都解釋過啦。如果你係VIP 嘅，哇，你真係搏殺格噶嘛，入去咧就差唔多天昏地暗，24小時有20小時都喺裏邊噶嘛。但係如果你係中場嘅，係消閒娛樂就唔同喎。你一日24小時頂曬籠，可能得4小時喺裏面嘅啫嘛。咁其他嗰啲時間就可能出去真係要玩你設施嘅咯。咁同埋個轉馬會細好多咯。但係當然中場咧嗰、那個正贏率係高啲嘅，係高出咗呢個係VIP 一橛嘅，但係就個銀碼會細咯。 咁可能大家都要睇睇啊吓，嚟紧即系十二月假期啊，有冇机会先豪赌股继续复苏啦？嗱 ，Kenny 同你讲埋咧，今日公布业绩只交易所啦，388嗱，睇到北水咧七天净流入咧累计都入咗250亿啊，买咩咧 ETF 啊吓，咁啊通常都系一篮子咁买，唔知系咪好似 Kenny 头先咁样讲啦，咁啊市况都有机会喘定啦，但系交易所啦嗱，股价嚟到呢个位置啦，以至再加上一样嘢，成交今年由年头到依家唔配合喎，咁啊 ，Kenny 點睇啊？ 嗱，交易所咧，我又覺得唔使太驚嘅，因為點解咧？交易所方面咧，除非你覺得個市永遠都唔好啦，成交永遠都唔增加，咁啊另計啦。咁但係如果你係覺得個市係即係有升就有跌嘅啦，成交有增就有減嘅啦，咁就變咗咧其實嗰個周期性嘢嚟嘅啫。咁交易所就一定係會直接受惠翻嗰個係復甦或者轉角，因為你全香港得一個交易所啫嘛，你揾唔到第二間啫嘛。咁所以變咗佢哋一路咧嗰個估值咧都係比較高少少嘅。咁同埋佢一定獨市生意，我從來冇聽過交易所跌錢嘅。咁所以變咗就肯定有佢獨特嘅地位喺度嘅。咁頭先你提到咧，其實啲北水流入咧買好多 ETF 咧，依個都係一個好嘅現象嚟嘅。即係通常啲大户咧去流入一個市場嘅話咧，多數都係先買 ETF 嘅大包圍啊嘛。咁就買完走啦之後啦，跟住就再去focus 一啲個別股份，尤其是啲大價咩即係 big cap 嘅股份。咁當 如果佢再掃高一啲係即係大價股嘅大市值嘅股份嘅話咧，咁你個指數或者嗰、那個一籃子嘅，因為 ETF 係追蹤啲指數噶嘛，咁、那個指數咪會升咯，咁佢咪變咗雙重賺咯，即係先係之前買定一啲低嘅注碼，之後咧再推高股價之後咧，咪喺兩面賺咯。 嗯，咁所以即係大家睇下呢個會唔會係一個少少嘅入市嘅息路或者信號啦咁、樣。 不過嗱，呢、這個就要都要咩？即係投資者都要睇就話，雖然大戶，我都相信嘅呢啲位咧，真係有大戶入市嘅，但係大戶。话明大户啊嘛， 钱多啲啦， 个注码好多噶嘛，咁所以可能佢就算觉得见底，可能都搞你半年先至上都唔出奇咯。 系咁啊，真系啊吓，大家睇定啲先啦， 系消磨斗志嘅时候 啊。系啊，除非你真系大户啦，或者机构投资者啦，系咪先？咁啊，所以呢个都要考量之理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声帮我哋分析大市啦。唔该晒 Kenny， 咁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啦，多谢你，拜拜。 唔该 Kenny， 唔该晒。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齐戴口罩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今日优惠咧，又系分两边讲啊，动静皆宜。想听咗动态先定还是静态先咧？ 动咧， 好啊， 动系嘛？动咧就系、是。世界杯就嚟嚟啦，咁啊包间房可以睇波，咁啊啱啱即係都有机会放宽啲限聚嘅元素啦，咁样啦。 係啦，听日啦，12人。 係啦，咁啊即係你可以包间房，即係唔使四个人开 party 啦，佢多啲人开 party 啦，咁但係都有啊，即係限唔可以话40人喺间酒店房开又未得志嘅，咁但係你起码多个人多松快都开心啲啊，即係嚟緊10月尾卡塔尔世界杯呢，咁啊有酒店呢推出优惠，咁啊俾包间房咁啊，狂呼可以睇波咁样，仲有咩咧？啊，大概咧 under 1000蚊到嘅，个房钱系啊，仲要包12支啤酒，仲有啲小食咁样， 哦， 好似 几耐先？ 一晚咯。一晚即係一個 vacation， 唔知我以為你咁講係時鐘添。 唔會、啊， 其實你計翻個價錢， 嗰啲又唔 係俾好多啊。 我唔識嘅，啊，我唔知道，我唔知嘅嗰啲，唉，唔識嘅係。睇電影我先識嘅啫。 你講到話波間房嚟睇波，都要場波踢得好先得㗎。如果唔係，大家喺度即係賺得喊或者， 實有啲大戰嘅，咁你實有啲大戰嘅。 如果去到大戰咧？就真係唔知 book 唔 book 到啦。 哦， 因為你去到嗰啲朋友，你真係去到嗰啲即係踢波啲強國咁樣， 係 兩隊加埋，哇！你真係到時先 book 又太遲。但係你而家又估唔到會唔會有呢個情況出現啊？ 分組賽都好似有一兩隊 已經 都有啦，死亡之組啦，即係中國你都有陣時就話啲足球熱咩？你四年一次就話呢啲，今年咧英 死亡之組啊， 英德大戰啦咁樣。嗱，今年咧就有隊強隊啊，冇得玩嘅意大利啦咁樣。 真 系 估唔到啊！ 系啊，好多嘢都估唔到嘅，喺呢个世界系咪？ 另外联赛都努力咯，佢哋 系啊，咁啊，亚洲嘅球队都多啦，咁啊，所以大家又可能有啲球迷都中意啲亚洲嘅球队咁样，咁可以捧下场啦。 系啊，不过咧，虽然即系话分组赛嗰啲就已经划咗到底佢 边 一日踢啦，咁但系而家你话去到淘汰赛嘅时候咧，即系有啲梗局嘅，你都见到嗰啲酒店嘅房间咧，可能呢一日特别贵，因为点解咧？你嗰日可能譬如决赛啊，开始打落去嗰啲，譬如八强，你霍斯岛可能死亡之组去到第二队嘅，咁都霍斯岛其实本身都系系戏码嚟嘅，嗰啲都个价钱可能都系啊。 你决赛去酒吧。叫 set 啤酒都貴啲啦， 又真係喎，真係。 係啊，呢個一定㗎啦。咁啊，因為即係你都知道疫情嘅緣故，過往飲食業都冇乜發圍啦。咁啊，大家即係如果可以消費下，都係好事嚟嘅。咁啊，亦都樂見放寬呢個防疫嘅措施，證明即係我哋都守咗一段時間都 OK 啦。咁樣咁，但係即係都係唔好鬆懈，唔好太過過分。咁啊，適可而止玩下啦。咁啊，頭先話動靜皆宜，咁啊，靜態方面咧，呢個就要搶喎，反而。就搶多過頭先話世界盃酒店房喎，係乜嘢咧？又係一啲免費嘅活動嚟嘅。呢個咧其實上年啊都有搞過噶啦，就係港樂星空交響曲啊。咁呢個大型嘅音樂會咧，咁港樂嘅意思梗係即係呢個香港交響樂團啦，咁啊就會喺中環海濱嗰度咧，户外啊演奏喎。最緊要係咩？ 唔使錢。 嗯， 因為咧睇呢啲咁嘅管弦樂啊、交響樂啊嗰啲咧，全部都好貴噶嘛。即係我唔知中哥有冇喺歐洲睇過一次半次啦。 我香港都有睇。 係啦，咁都真係貴噶嘛。即係譬如黑琴咁樣成港樂，佢張飛都貴啲啦。因為你計頭啊，計人頭都多好多啦，係咪先？ 差唔多嘅啫。 係咪啊？ 嗰個價 錢 差唔多。咁但係咧，就話歐港呢個咧就好唔同，因為譬如你平時聽一啲交響樂咧。你一定會喺嗰個劇院裏面去聽噶嘛，因為嗰所有嘅音色啊，嗰、那個環境啊，都係令到你聽音樂最靚啊嘛。咁、但係今次係一個戶外啊嘛，所以聽嘅感覺完全唔同曬嘅、可能會有一啲周遭嘅環境聲啦，或者最緊要加埋嗰個温度又唔同咗啦、有嗰個天色又唔同咗咧，即係睇嘅觀感上咧，同埋個欣賞指數其實係令即係已經唔同咗嘅。 嗱、我要講多少少俾大家聽，因為呢啲免費嘅資訊咧，都想同大家去講啦，你都知道，哇！即係可以睇到交響樂，又唔係好使用錢，咁、都係一啲樂事嚟嘅。咁啊，十一月咧就十二號就會重臨香江啦，喺呢個中環海濱嗰度舉行嘅。咁啊，免費門票咧就會喺公眾登記嘅時候，但可以開始啦。咁但係咧，大家要預先開始個帳户嘅，即係可能上某一個網站，自己上網再 search 啦，揾到嗰個網站，跟住要開一個户口先嘅。咁、那個户口就派嚟俾你免費登記。咁、你要预定时间㗎啦，因为呢啲一定係秒速就冇晒㗎啦，因为讲緊免费嗰啲嘢。咁有啲朋友就会话、喂，上两年呢其实已经有个账户㗎喇，即係都系根据呢个港乐星空交响曲。 用唔得返呀？ 用唔返呀就係、因为私隐嘅缘故呢，即係大家有阵时登记呢啲呢，即係当然即係觉得自己嘅私隐唔系好值钱，咁俾晒佢咁样啦，諗住永续咁样喺呢个网页嗰个开户呢，唔会嘅。其實咧，佢哋有啲下邊有啲條款咧，就同你講咗話，我哋一年嘅啫，玩完就玩完噶。咁所以你話上幾年去睇過，咁你今次想用翻嗰個户口咧嚟去登記咧，唔得嘅。你要开过一个新的户口咁样，呢个都系少少温馨提示。 即总之今次咧就系、如果你想听，个个都要开个新的户口啦。 系啦，冇错啦，钟哥讲得冇错啦。咁免费嘅门票咧，公众登记咧，将会喺10月25号，即系下个礼拜二嘅上午10点钟开始。即系我哋做完神光嗰刻咧。就撳啦， 係啦，就可以撳啦， 就個 F 五啦，又 F 五啦， 真係好緊張，係 啊， 乜嘢都要撳，演唱會飛又要撳，呢啲免費飛又要撳， 呢個咧我都可能太耐冇去聽戶外嘅一啲音樂會咧，咁我都想睇一睇，睇咩咧？咁大家都知，即係我以前僆仔時代冇咁多電子科技產品嘅時候咧，咁嗰啲樂師去睇佢哋個譜啊，係一張一張紙噶嘛，咁如果喺戶外咧，其實就好。头痕嘅， 我依家可能用咗电子平板啦。 你以前咧就一张一张纸咧，譬如佢要揭谱噶嘛。咁如果你户外一大风一吹咧，就大家唔知点算噶嘛。可能即系当然佢个谱架咧有个夹夹住嘅。咁但系如果大风得滞咧，其实系唔知点算。以前就会呢啲咁样嘅叫做意外发 生。其 实 依家电子都会有噶，你个 mon 咧，譬如手机个 mon 咧，有少少一滴水点落去咧，你成个 mon 咧就开始有少少失控 feel 噶啦。 唔系而家你唔知点样。去揭啊！即系而家你电子唔系话一张一张纸啊，可能嘅手扬一扬，佢就行咗扬一扬。但系如果你多手两下咧，可能去咗两张，即系唔知佢哋会点样搞。 咁唔紧要，不过嗰啲都系啲大师傅嚟嘅， 大师傅嚟 嘅，系咪啊？冇嘢难到佢哋嘅，咁大家又可以留意一啲，系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仁济医院罗氏基金护幼中心暨宿舍发生怀疑虐儿事件，社署话，幼儿中心督导组督察日前到中心进行突击巡查，翻睇闭路电视片段嘅时候，发现一名职员怀疑虐待一名男童，嗰名男童已经送院检查，涉事职员被暂停职务，事件交由警方调查。社署话已经完成检视中心内其余嘅儿童，确保佢哋安全同健康，同时要求仁济医院严肃调查事件同提交报告，并将事件交由警方调查。

咁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啦，慢线车多，排到去科学园对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喺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咁另外提一提大家啦，由于而家天气情况有改善，港珠澳大桥啦主桥嘅车速限制咧就已经取消咗。咁而家港珠澳大桥主桥快线同埋中线嘅车速限制咧恢复翻每小时100公里，咁而慢线咧就恢复翻车速限制咧就系每小时嘅80公里。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组合 YOASOBI 在2019年组成，由作曲家 Ayase 加上创作歌手 Ikura 组成的。今次水星魔女主题曲就是由 YOASOBI 原创。祝福这一首的歌曲在日本推出的时候已经登上各大流行榜和数位下载榜的冠军位置。YOASOBI， 祝福。誰かが描いたイメージじゃなくて、誰かが選んだステージじゃなくて、僕たちが作っていくストーリー、決して一人に見合わせない。いつかその胸に秘めた刃が鎖を断ち切るまでずっと共に戦うよ。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YOASOBI 祝福。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国家广电总局组织指导创作剧集，陈国宝、黄千源、李根熙领衔主演。大考 疫情之下，经理将郭碧华任职的酒店更改为隔离酒店，但是他担心个仔吴家俊在家没人照顾，一心辞职帮家俊冲刺高考，但是这样就令家俊跌入全日在家被监控的无底深渊。 大考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正所谓唔做点知身体好，为了靓靓，一于齐齐认真玩健身。电视节目唔做点知身体好，由两男三女五位超榜素人组成 Keep Fit 志愿军，跟随魔鬼教练狂操健身，燃烧生命，只求燃烧脂肪。你都想偷师？星期四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在以前呢，我就成日觉得呢，嗌外卖是一件都即系唔系一件咁平常嘅事嚟嘅，因为我通常觉得食堂食咧就好啲嘅、不过即系呢一两年嘅时间咧，你冇办法啦。外卖咧都成行城市，你净系见嗰啲送外卖啲朋友咧，都已经哇，真系你喺条街度，你都好容易就会见得到。咁、衍生出嚟嘅问题咧，咁梗系大家都知啦， 环保问题、环 保嘅问题啦。咁冇办法啦，咁呢个环保嘅问题咧，系全世界都面对，即系唔系话净系香港。咁、你 小白讲环保问题之前咧，我要先讲咗一个健康问题先。 点啊？ 因为我有一次好深印象，我自己啊，叫我 外賣一個好深印象，係到我而家有陰影添啊！直頭，咁話説你叫外賣，通常你都係發泡膠盒噶啦。咁我嗰次叫咗一個，我唔記得好似唔知咩咩豆角炒蛋定唔知乜嘢，咁啊攞到翻屋企啦。 我大概估到你咩問題 係咩啊？ 就是溶咗啊！ 就係啦，因為佢嗰個炒蛋好熱， 係啊。 我攞到翻屋企嘅時候咧，打開，咦？点解嗰个发泡胶盒个底有一个三角，因为佢剪得份份。 系啊， 点解有个三角形？ 粒粒突突啊，跟住好似起咗啲嘢咁样嘅感觉噶嘛。 我因为我唔系一嚟见到嘛，我系食咗一半嘅时候见到啊嘛。 咁一嚟见到你会点啊？ 唔食咯。如果俾我一嚟见到我唔食噶。 如果我一嚟见到咧，我就会成盒唔要啦，真系唔好意思啦、 因为真系会释出致癌物质，呢、這个一定嘅， 呢个肯定啦。 去到而家一个好好大嘅阴影就系呢、這个，所以而家我尽量叫。都是不是發泡膠盒， 是紙盒， 是 啊， 整個紙盒。 紙盒其實都幫了很多。剛才其實鍾哥講得啱，我都試過有一次又嗌嗰啲有啲餸咧，如果我見到發泡膠盒咧，我都會特別alert嘅，即係例如有芡嗰啲啊，因為芡咧經過高温煮咧，佢可以 keep 個時間其實都好耐。 你用咗都唔知添啦，而且個芡係 冇係啦，講得啱。同埋因為咧，佢通常用嘅位咧。喺个底嗰度啊， 我都系啊， 你就系食啊，食到底你先见到溶啦，弊家 伙。有一间咧，我平时叫开咧就叫干炒牛河咧，就成日都系咁嘅。 嗯， 但系我通常都唔理啊食嘅，因为好少好少叫啊。其实同埋咧，讲真嗱，呢、這个又系好人性。你成兜咁样摆喺你面前，你完全唔食咧，我又过唔到。即系我都真系唔系一个浪费嘅人嚟，即系食几口咯，即系牛底。 底嗰底嗰浸咧就唔食啦，淨係食咗上面嗰層。 係啊，類似啦，類似咁樣咯，即係有啲驚嘅。不過發泡膠就盡量啲商户少用啦。 係啊， 同埋咧，依家啲美式大型快餐店咧，早嗰兩個禮拜佢都承諾話唔用交叉膠羹啦、全部轉咗木噶啦。 木噶啦。 咁、我覺得呢個又會好啲咯。即係膠咧，你都知道佢都分解到，不過咧佢用嘅次數咧唔多啊，但係反而咧，我之前講話，譬如嗰啲鋁啊。鐵啊嗰啲咧，佢即係可以循環再用，同埋木啊呢啲可以玩多幾次咯。 木咧就可以再製造啦。咁當然，如果你話要拎佢製造之再做之前咧，做一個手尾好重要嘅就係大家真係點都揾水過一過佢。 過一浪 係啦，過一過佢。其實普通垃圾咧，我都幾建議大家就唔好就咁抌落個垃圾桶入 边，有啲处理 咧，系啦，即系你纯粹冲一冲，或者定系回收嘅，你都冲一冲，咁其实对成件事咧都非常之有帮助。咁啊话到咧，而家走数咧，其实一直以嚟香港都讲紧噶啦。咁、但系如果要实施嘅话咧，其实我哋嘅步伐都算系 有啲人都做紧 嘅，系啦，做紧嘅，咁慢嘅， 走数啊， 嗰个梗系好多人做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塑胶个数咧。我自己通常出街我都会，只要我一喺个身上面我有个袋咧，我就会有筷子嘅，咁我自己就即系总有啲机会，大家系可以咧就走到嘅就走啦咁样，咁系为个社会嘅。咁而家你话有好多譬如堂食啊、外卖啊各样嘢咧，都已经咧就仲有系呢啲叫做胶饮管啊、胶成嘅。咁不过嚟紧嘅时候咧，就会有第二阶段咧。咁第二阶段咧就暂定啊。喺2025年啊，雖然而家就2022啦，就仲有幾年嘅時間，咁但係我就覺得咧，而家開始習慣埋咧，其實都仲好，因為你2025年嘅時間咧實施第二階段咧就全面禁止。禁止啲咩咧？咁就係禁止，譬如頭先外賣顧客嗰啲，譬如發泡膠餐具啦，我自己都唔建議，因為健康問題。仲有譬如膠飲管啊，膠飲管其實而家好多地方咧，佢哋用嘅方式咧就直頭將個蓋咧。改咗个 design， 系、哦、啊， 呢个系好啊， 得到啦， 呢个好，因为佢反正佢个盖佢都做出嚟噶啦，咁、你不如转咗个 design， 然后你就唔使插支饮管入去，咁就算佢个饮管嘅话咧，有啲地方佢都用咗纸饮管嘅，咁、你问我纸饮管系咪用得 OK？我梗系唔中意纸饮管啦，如果你问我嘅话，我成于唔用啊。 不过咧，我觉得咁多样可以减咧，就系笃柠檬茶嗰支棍老实 嘅， 因为你而家好多人都惯咗用饮桶，嗱，无论系胶饮管定还是系，即系当然最好用纸饮管啦。其实你已经可以做多一个 step， 就系用个纸饮管笃咗个柠檬先。咁嗰支棍咧，即系其实冻柠茶嗰支棍咧，就几无谓嘅。 系啊， 嗰支就完全可以拜拜 嘅。咁但系你有啲人就会话：喂，咁我唔系冻柠茶，我饮咖啡，我要落糖落奶，咁、我哋搅匀佢嘅，我都要用嘅，都系同一支棍。 其实咧，嗰支棍咧即系塑胶啦。冇辦法啦。咁但係如果你話佢轉咗做紙嘅時候咧，只要我哋喺用法上面咧轉少少，譬如歐頭先講得好啱㗎，因為我哋用個紙飲管篤個檸檬，其實係得嘅喎。但係個問題就係，因為紙飲管浸得耐一定會淋嘅。係 啊 係 啊， 你 細神劈完只杯嘢一嚟就起曬篤篤咗自己嘅味先， 仲要快啲飲，係 啦， 咁你搞得掂咯。 係啦，咁你起碼你嗰一刻你係都係用紙品嘅嘢咯， 即 係 感覺上舒服啲啦。好多時候呢啲環保同埋道德都係貨自己多少少嘅。 係啦， 仲話小白講咧話嗰個連個蓋都改咗嗰個設計， 係啊， 就咁飲好似有個飲管位咁樣。 係啊， 咁咪好似啲細路仔 B B 仔學飲水嘅時候嗰個杯咁樣。 誒係有少少似㗎， 佢都係。做多兩隻耳仔攞住飲， 同埋個蓋咧，你仲可以閂翻佢添嘅，即係佢 design 就好似有個掩咁樣嘅，你可以閂翻佢。即係譬如可能啲駕駛人士啦，咁你駕駛人士不嬲都係可能用飲管，咁可能方便啲、乾淨啲。而家直頭佢你擺低嘅時候，一架車都會攞，你之後將個蓋冚一冚埋佢，掩一掩埋佢，咁又唔使驚整污糟。咁你話譬如食飯嘅。刀叉啊，或者係飯盒、飯粒，其實好多時都變咗住紙啦。而家啲紙咧都耐熱咗好多，咁都改進咗嘅。咁但係譬如仲有啲例如蓋咧，即係一個飯粒個蓋，好多時 都 仲係塑膠。 呢個要 係啦。咁睇下會唔會遲啲有改進埋啦。咁但係好啦，食方面咧就係咁樣啦。但係呢個住方面咧，咁牽涉到一啲譬如係旅遊啦，就譬如酒店。酒店嚟緊嘅時候咧，都已經係考慮緊咧，直頭不供應啦。其實而家都已經有酒店係不供應，譬如牙刷啊、梳啊。甚至乎係棉花棒，棉花棒你唔好睇一支一支咁樣，因為佢入面嗰個咧，其實佢都係好多時都係塑膠嚟嘅。咁如果佢塑膠嘅話，佢都係造成一個唔環保嘛。同埋佢譬如酒店， 依家有啲新棉花棒咧，佢中間用嗰啲叫竹炭嘅物料咧，就會好 就可以分解到嘅， 係啦，好啲啦。 但仲有個問題，點解佢而家酒店咧都想就係立法同或者一齊睇齊，就唔再供應呢一類嘅產品咧咁樣。因为每一样嘢，佢哋都需要再一个独立包装。例如佢嗰嚿番碱仔，唔 系 好多人用嘅。咁但系你用嘅时候，你都见到佢永远都系可能有张纸或者有个盒啦。其实个盒咧，虽然系纸盒啫，但系个盒咧就倒咗层胶嘅，通常都系。 呢个你延伸咧，即系小白都讲得好啱。延伸就系过去嗰两年疫情咧，其实口罩嗱避无可避，一定要用啦。但系调翻转头。佢啲獨立包裝嗰啲袋咧，嗰陣時喺街真係見好多。有陣時啲掃地啲哥哥姐姐咧，佢其實喺個街咧最多嘅垃圾咧，就係嗰啲獨立包裝嗰啲。 仲要嗰啲獨立包裝嘅口罩袋咧，係最難掃嘅。 係啊， 你成日擺喺地下攞個掃把掃 啊，黐咗個地。 你掃嚟掃去掃唔到喎。 同埋咧，嗰樣嘢咧，你冇 reuse value 啊，即係嗰個口罩袋咧，除咗入翻你個口罩咧，佢乜都做唔到啊。 係啊， 老實講，你譬如去買嘢咁樣啦，有啲冰鮮嘢佢咪俾個雪袋嚟嘅，個雪袋你如果屋企一兩個人住，你都可以當垃圾袋用下，即係佢都有個 volume 俾你袋得多少少。係 啊係啊係啊， 你個口罩袋真係 冇 㗎 啦， 全 純粹係掉棄 袋口罩。 我估嚟緊有啲藝術家咧，即係以環保為命題咧，攞啲口罩袋咧。即系呢啲啊，獨立包裝去做啲藝術品出嚟，唯有 即系呢兩年疫情咧，一啲極端嘅情況，即係一定會衍生好多嘅問題嘅，冇計嘅。 係啊，嗱，咁如果你話好啦，酒店方面又咁， 不過你就話小白講話酒店嗰扎嘢咧，其實酒店好少執得翻呢啲嘢嘅，因為通常啲住客都攞走咗。 唔係你，但係你攞翻屋企都擺啫嘛，你棉花棒屋企自己都有啦。 呢個就係問題啦。有幾多人攞咗翻屋企之後係會用？ 好少嘅。 跟住之後又係抌，其實只不過我唔喺酒店度棄置，我攞咗翻屋企棄置。 係啊，其實仲有好多嘅，例如一啲派對房間啦，咁佢哋不嬲亦都有可能就當 package 咁樣，咁入邊包咗一啲譬如生日派對嘅帽啊， 嗰啲咧， 譬如金屬氣球啊，仲有啲譬如熒光棒。熒光棒其實每年中秋節咧，大家都要唔好玩啊咁樣。你見其實而家中秋節大家都盡量過一個咧就係環保嘅中秋。周节啦，即系节日，我哋当然文化传承，我觉得系一定要 keep 嘅。但系我哋点样同环保个平衡咧？又大家要谂下。 其实文化传承中秋节一开始系冇荧光棒嘅， 系啊， 唔好扭曲咗。 所以咪就 是、文化 系 冇， 所以咪就 系 要 转翻传承呢个荧光棒。 要转翻就系佢哋用翻一啲传统嘅一啲纸制嗰啲， 系啊，都系纸灯 啊，系啊。所以传承嗰个就系讲紧个月饼盒啊，月饼盒我哋都系好努力去到回收嘛。咁如果你话啲荧光棒而家其实派对嗰啲都嚟紧嘅时候都会立法咧，就唔会再俾佢哋。派啊，其实真的太不环保。入面那些你成日都说佢如果烂了，入面那些 liquid 嗰啲液体咧，仲会污染个大自然。 系噶 又有毒又有剩咁样，其实不好啊。嗰啲就 系啦，咁大家都系走数啦，即系最紧要餐茶钱啊，唔好走数。其他就走数啦吓。 想不必挣扎，避过永远有挣扎，靠某次灿烂而活，永远会腐烂。有猛风吹过，有猛火烧过，然后我静了，为你静了，然后看着你，原来已经几次的吵架，默认着大家都平庸，会慨叹自己都有恶，再发觉到底想着线，疲倦吗？仍然靠着我坐下。再多一次的坚立，怎么将希冀换过，永远有挣扎，然而因真诚 泳儿的新歌 Little Fries Everywhere。 大埔区其实很大的，但是讲到火车站方面，我们现在就叫做大埔墟站，但是大埔就大埔，为什么不叫大埔站而叫大埔墟站呢？想不想知道？百元号转头话你知。 落错车，如离开了幸福的高速路，谁又保证我明天将更好？若你的好似讲不做，但我已再无去路，才后悔发梦那代价很高。落错车，如明天发现只爱旧怀抱，才学到贪心人总喜欢兜错路，无谓烦恼，宁愿自保，当没有跟你遇到。落错车，如离开了幸福的高速路，谁又保证我明天将更好？若你的好似讲不做，但我已在无去路，才后悔发梦那代价很高。落错车，如明天发现只爱够 明明在大埔就要叫做大埔墟站，为什么呢？原来昔日在区里面设有墟市是有关系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大埔区还有另外一个车站，这个车站虽然之后也改了名叫做大埔教站，但一开始的时候原来只是称呼它做大埔火车站。讲紧嘅咧就已经系1910年九广铁路通车嘅时候咧，原来佢哋呢啲站已经投入服务啦。既然个名字都已经用咗咯，咁于是乎三年之后，1913年设立嘅大埔墟站就自然唔可以叫做大埔啦。咁点解大埔站之后又要改名做大埔教站啊？就是因为唔少人咧喺落车嘅时候落错站系有关嘅。喺以前嘅年代，好多人想去大埔墟，点知系大埔站啊落咗车，所以为咗方便起见咧。又要改名叫做大埔墟站。当年设有大埔教站的时间，原因就是因为邻近码头，可以就是方便市民就坐街道去其他的地方的。但是去到1983年就是因为客量不足就杀站了。不过嚟紧的时候又要再加返个站了。讲紧的就是科学园一带，选址就是白石角和香港教育大学运动中心一带就会兴建了。不同年代铁路都是不断改变，去到令到我们市民生活更加好的。 咁小白转头话我哋知头先嘅资讯啦，我都有一样嘢想同大家分享。 大埔墟 系啊， 大埔墟啊，大埔啊，又有新站啦，你见到 系啊，嚟紧睇下今日施政报告有咩新嘢可以推出啦。 系啊，大家留意住啊。 讲开新嘢啦，哇，琴日咧又系有一样新，好崭新嘅一样嘢。嗱，话说咁啊，琴日约咗啲朋友咧中午食饭啦，咁啊，跟住你都知道今时今日咧就我哋呢啲。有型有款冇咩冇现款啦。咁食完餐饭呢咁啊批咩批你俾返啲钱咁样啦咁样啦。咁嗰个朋友呢新式嘅咁样。我手机入面呢就冇佢嘅电话嘅。咁我加佢电话啦。 如果唔系你攞唔到㗎嘛。 哇佢个电话号码呢真係wow到我。 点解呀 嗱你一定喺度諗系咪啲好靓嘅数字啊或者即係好顺嗰啲即係头嗰字跟住一二三四五六七咁样，真系好靓。并唔系嗱，正常啲电话号码你平时认识，一系九字开头啊，一系六字开头啊， 五啊咁样， 五字都有啊，系咪先？ 四字开头， 佢一开始第一个 digit 咧系四， 系咪假噶？真噶系嘛？ 真咁佢假冇意思啊！我要俾翻60蚊食饭钱佢嘛，大佬，佢假有乜所谓啫？我开心都未唔切啦。咁跟住佢四字开头，哇！我哋成台人咧。震惊咗啊！ 有冇问系咪因为而家嗰啲数字，譬如九字啊、五字嗰啲，已经系冇晒啦，啲组合已经冇晒。 因为咧呢、這个朋友咧就系上年年尾喺美国翻嚟嘅，咁佢冇香港电话啦，咁要开个电话号码咯。咁原来一开已经系有四字噶咯，即系我就当然好 surprise 啦，因为你正常咧即系会四字开头噶嘛。佢话咧自己要申请一啲政府嘢嘅时候咧，试过俾啲政府部门 reject 咯，即系觉得呢个电话系假嘅， 咁试下打咯。 同唔系啊，佢可能有啲程式入咗咧，通常九字头、五字头、六字头开始咧，佢先俾你继续落 next step 啊，咁样咯。哦，几有趣喎呢一样嘢，真系， 即系你再落去咧，任何字头都会变成一个字头。 系啊， 咁但系 再加多个字跟住，哇！你呢个好江湖啊，任何字头 都有 个 字 头，好江湖， 真系啊。咁但系始终都会有用完嘅一日。 咁系，换去翻一字头咧，你又觉得？ 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隧道啊，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过海暂时冇乜龙尾嘅，坚拿道天桥过海啊多车啲，咁啊桥面灯位至到马会段咧交通比较繁忙嘅，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海隧方向咧去红隧方向龙尾就喺模糊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喺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沙田入口龙尾近仁安医院，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个龙尾喺小沥源附近，将军澳隧道去观塘咧而家龙尾近电话机楼嘅。九龙路面方面，现时观塘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个道咧就有少少塞车嘅，而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去到常怡道嗰段咧就比较多车。至于新界啦。大埔公路去九龙沙田市中心去到马场段都仲系繁忙，不过行得都好快嘅。后一啲嘅吐露港公路九龙方向慢线转去大老山公路就比较多车啲。屯门公路去九龙 柏麗廣場啊，去到新墟段都係多車嘅。仲有元朗公路啦，元朗公路去屯門府地至福亨村段都係多車。安全車速報告有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青山公路中山台去荃灣同埋青馬大橋吸水門去機場。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會。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系大嘥鬼，等我嚟教下大家点做真正嘅识食 KOL 啦，系珍惜个识，记住食物断离者。断绝对食物有过多的欲望，食得晒先好嗌。嚟嚟离开餐台前要食晒啲嘢，舍弃垃圾前先分开厨余，收集到嘅厨余会喺 O Park 转废为能。食物断离舍，即食咪嘥嘢。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y 同埋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150是智商定是高度？ 170是重量定是长度？ 不如听下佢哋点讲啦。 虽然170的你和150的我差成20 cm， 但你估多就是好噶啦。150的我是不会怕你的。 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5点， 奔神、 小伦、 妈咪、 Mika、 孙仔、 Vicky、 莉莉姑， 150遇上170，新时代奋斗者同你倾极都倾唔停。 其实你明唔明啊？ 上世纪抗美援朝战争之后，新中国对朝鲜嘅外交策略系点嘅呢？ 而家中朝人民已经赢得呢场胜利啦，我哋应该履行庄严嘅承诺。在其他国家领土上留下一兵一卒，这个是中国的和平信念和准则啊。 国剧周末影院《外交风云》，逢星期六星期日上午11点，港台电视31。 CIBS 人人广播， 光有并重空手道。 我是姚学明师傅。空手道呢跟任何武术都有，都光有并重的。很多人用柔中带光，因为我们是有两种武术、一就是传统式的空手道，另外呢就是一个运动型的，即是点到即止。功夫有时呢修法自如呢就更难过，真的打下去。 光有并重空手道， 我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愉快感觉来得清晨，发出思想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9:09，投资 O2O， 阿欧同大家讲讲夹马美股表现先啊。道指表现几好嘅，曾经升咧650点啦，最后收市都升337点啊。标普500指数咧升42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升96点咁啊。高盛咧上季嘅业绩咧胜预期啊吓，咁啊，至于亚马逊嘅投资公司咧都有个几好嘅回报、啊，推动股价咧升2.2% 啊。不过港股咧个 ADR 就要跌嘅，但系唔使太担心，因为咧外围市况。特别是开始日本股市方面都升百几点，再加上今日施政报告出台，有没有机会利好一些基建股或者本地地产股，从而令到整个恒指推升呢？这个就要密切留意住啦。 林慧够钟上堂啦， 9点钟听一听密斯巴比 Miss Lam Lam。 今朝早嘅麦斯巴俾 Miss Lam Lam 咧，林慧就请嚟听觉言语治疗师方家慧。早晨啊 ，Clara。 Bobby 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Clara， 今朝早咧就想趁呢个机会请教下你啦。我都见过有啲小朋友咧，一时又好似听得明你讲嘢，一时又听唔明，到底系唔系言语发展嘅问题，定还是系理解能力嘅问题呢？ 亦都可能會係聽力嘅問題，係啦，因為咧嗱，啱啱有個 case 所以 share 嘅，咁咧就係、是、有家長啦，咁個小朋友而家係讀緊K3 啦，即係高班啦咁樣，咁佢咧就係、是、後天性嘅失聰嘅，咁佢咧就家長咧其實咧喺當日咧係即係因為佢有個姐姐嘅，有個大姐姐嘅。咁咪發覺，咦？點解小朋友兩三歲講啲嘢咁奇怪嘅？咁即係可能係啊啲發音又唔係咁正嘅，內容又唔夠多喎。咁咪去咗做開始做一個治療啦，都做咗一段時間。做完之後咧，咁啊治療師就話啊，佢好似聽力有啲問題喎。咁家長咧就即刻咧就去去啲聽力中心度又再去做檢查啦。檢查完之後啊，原來真係聽力有問題啦。咁即係其實對家長嚟講都幾大打擊嘅。咁啊，但係都好嘅，即係起碼知得到係邊一樣嘢，就唔係話啊佢發音唔好啊嗰樣嘢個原因，原來可能係聽嘢啦。咁好啦，咁啊跟住咧就小朋友咧就配咗助聽器啦，兩隻耳仔配咗助聽器啦。咁啊已經帶咗一段时间，但是呢家长又发觉他都好像不行，都还是即是发音问题啊，即是题目可能你问他你吃不吃饭啊，那都可能要重复两三次个小朋友才再答下你啊，同埋带个女啦嘛，那可能有些行为问题咯，即是知道咦答不到，可能会避开啊，或者有时候会发脾气啊这样的情况的。 但是嘉慧啊，听到呢度咧，我又有少少一头雾水啦。乜听障咧，唔系应该一开始出世嘅时候做筛查，已经会知道噶啦咩？ 系啊，如果咧佢系即系一个先天性咧，就系噶啦。咁但系咧呢、這个小朋友咧，其实佢系后天性噶啦，因为佢先天性咧系过咗关嘅吓，过咗关。咁所以咧变咗家长其实啦，即系都唔会系特别会谂个小朋友会系听障噶。咁所以咧，如果系迟咗咧，都系比较论尽。即系好似我自己个小朋友啦，即系以前系未有呢个筛查啦。咁我个小朋友即系而家26岁噶啦嘛，咁佢当日系冇噶，咁啊真系靠咧家长自己发觉，咦唔系喎啊点？解佢真系咁好臭嘅吓，成日都瞓觉都唔有啲咩声音咧，好响嘅声音都冇反应嘅咁。咁呢个就系靠家长咯。咁而后天性失聪嘅小朋友咧，就系、是、有呢一个危机啦。就系、是、咦，点解个小朋友可能 B B 嘅时间，可能你拍一即系可能闩门大力少少，佢就已经成个跳起啊，会喊啊，跟住可能无端端段时间之后发觉咦，又冇乜反应喎、啊，咁啊以为佢啊即系适应咗个声音啊咁样咯。咁头先讲个小朋友啦，咁啊家长即系其实。去咗呢個配咗助聽器啦，咁跟住配咗助聽器之後咧，咁亦都係一個語音嘅範圍啦，即係其實我哋有個語音範圍，咁啊家長就覺得，機又大咗啦，又達到到一個語音範圍喎，但係都成年咯喎，個小朋友都好似係都唔係好識得對答咧咁，咁呢個咧就之前講過啦，就係、是、話一個叫做聆聽，一個叫做傾聽啦，就係、是、hearing 同埋 listening 咯。咁所以咧，如果小朋友係佢戴咗耳機，咁佢就喺曬個語音範圍，咁呢一個咧就係、是、一個嘅 hearing 啦，佢會係聽到曬啲聲音，但係佢唔明啊，因為咧其實聲音由耳仔一路去外耳、中耳、内耳，再去神经线，再去嗰度，好遥远。佢喺任何一个地方咧出咗问题咧，都会影响佢嘅。所以听障咧系一个要好抽丝剥茧咧，去揾到佢嗰个嘅情况，同埋做好多唔同嘅测试，先知道边一个部位系出现咗问题嘅。 嗯，嘉慧啊，听到呢度咧，我估而家有好多家长咧都同我个谂法一样啦，就系我哋咧有冇啲乜嘢特别嘅方向咧可以去留意一下，小朋友会唔会系有机会后天性遇到一啲听力问题嘅咧？ 例如个小朋友可能成日都吓。即係可能你以前同佢講嘢咧，佢冇咁多下嘅。其實老人家都係嘅，即係逢真聽障嘅人士咧，就會你發覺，咦點解咁頻密嘅下咧？即係你講啲嘢咧，佢又唔係好明啦。小朋友咧就可能如果係同你有個好嘅關係咧，佢都會眼仔碌碌望住你。但係如果佢同你個關係麻麻地嘅，即係可能你成日執佢嗰個發音啦，成日逼佢要發一個啱嘅音啦，咁呢個小朋友係會冇同你咁眼神接觸，佢會避開咧。咁其實呢啲嘅行為咧都會睇得到嘅，所以咧即係當然啦，小朋友咧其實佢係即係頭先講啦。 baby screening 啦，即係一個即係出世嗰時已經檢查咗啦。咁但係咧就做到咧就好大個之後咧，先至會係再去檢查呢個聽力嘅。去到小學咧就年年都會有一個嘅健康檢查。咁但係嗰段時間已經太遲啦。咁所以家長記住咧，覺得個小朋友咦？最惨系可能佢系少少少少少少嘅听唔到咧，你会唔觉噶？咁所以咧最紧要就系、你明觉得知道个细路仔不嬲系可以咁嘅情况，咦？但系开始慢慢越嚟越唔得咯。咁我哋首先咧即系可能就做咗个听力测试先，因为听力测试唔痛噶嘛。咁你即系冇坏啦，即系做咗个即系起码去肯定咗佢有冇呢个问题先。然之後咧，知道係有問題，我哋就盡快去開始做個訓練啦，做個復康訓練啦。咁如果係冇問題嘅，我哋又再從另一啲途徑去睇下佢會唔會係一啲嘅智力問題啊，又或者係語言嘅障礙啊，或者係有其他嘅遲緩啦嚇。咁啊好多啲唔同嘅嘢，我哋就盡快去揾出嚟。所以細路仔咧有時對答得唔係咁流暢，同佢個年紀咧係有出入咧，真係要快啲舉手，同埋快啲去對症下藥，就唔好諗住遲啲應該得咯啩，又或者係啊，佢翻下學識多啲朋友仔，佢就識噶啦咁就千祈唔好啦，因為過咗時間咧，就真係好大件事噶。 嘉慧啊，咁我又問埋啦，如果萬一真係發現係後天嘅一啲聽障嘅話咧，其實有啲乜嘢嘅治療啊，或者係方案可以幫到相關嘅小朋友呢？ 好似剛才分享的個案啦，咁如果佢係即係已經係知道係聽障啦，咁係又係後天性啦，咁係又戴咗耳機啦，咁咧就唔再係喺一個嘅治療裏面咧係教佢嘅發音啦，因為發音係因為佢聽到咩聲音，佢自然去講嘅，自然聽自然講。咁如果佢係呢個情況咧，就一定係要做咗個聽力嘅測，做聽力嘅訓練先嘅。因為咧，其實對個小朋友好委屈嘅喎，因為可能例如好似呢個小朋友啦，咁佢又識得講呢一個hot dog， 咁你講 hot， 佢同你跟你講；你講 dog， 佢跟你講。但係當你咧無端端咧就講個 hot dog 個字咧，可能佢講咗哦哦，會咁嘅情況喎。咁如果我哋係用個即教佢翻個口機點樣去做啊？嗱，哈哈哈，要噴氣嘅，嘟嘟嘟，條脷仔咧要擺喺啲牙仔嘅後邊嘅咁可能佢記住你呢個方式去發音，但係其實可能佢都係聽到係哦哦，唔係冇個 H 音，亦都冇咗個 D 音嘅。咁所以咧，當佢係即做到，我哋知得到啦，個小朋友啊，原來佢係聽一啲字係有啲論盡嘅喎。咁我哋又再分析翻呢個小朋友啊，原來喺邊啲嘅頻率度出現問題喎。咁而又再同聽力學家咧，即係一齊去幫呢個小朋友之後，就調教翻一個合適嘅耳機嘅度數啦，咁啊可以咧，個細路仔就會自然聽，就自然講得到出嚟噶啦。 嘉慧啊，一般呢啲個案咧，小朋友嘅適應能力應該就比較強啲啦，係咪都唔需要花上話太長嘅時間咧，就可以見到佢有明顯嘅改善噶啦？ 其實要好長好長時間嘅，因為咧，其實咧，我哋頭先講啦，聽到聲音之後，最緊要係個腦部咧，佢要吸翻一啲聲音，因為佢之前佢聽嘢係呢一個模式，即係可能佢係後天性失聰啦。咁佢明明聽到啲聲音係咁，好啦，一路大大下嗰陣時咧，聽啲聲音已經唔同咗。咁而家戴翻助聽器咯，戴咗助聽器之後咧，啲聲音又唔同咗。即係你當係學緊三種語言，咁學緊三種語言嘅話，咁你都係需要時間，即係唔可以急咯。 不過無論咧之後條路幾漫長或者幾艱辛都好啦，及早發現咧應該先至係關鍵。 是啊，所以千祈唔好遲啊！即係有時有啲嘅評估啦，又或者啲嘅懷疑咧，早啲去做咗先。因為我都有啲家長咧，都可能係曾經揾過我，跟住佢又擺低咗呢段時間，佢又冇做到治療喎。咁跟住一年後先至話佢而家咧老師咧話佢啲發音比較論盡啲喎。咁你諗下，如果佢係當日已經開始即係叫做咩啊？我哋即係病向淺中醫啊嘛。咁你當日已經發展咗，即刻做嗰個治療嘅話咧，即係發覺又做咗治療嘅話咧，其實佢呢一年佢已經係會追得到同齡嘅小朋友多好多噶啦，就唔係咧到咗而家突然間，咦？老師話你個小朋友咧，好似啲發音有啲問題喎，佢有啲行為問題喎，我哋講啲嘢佢唔明喎，咁其實家長係仲擔心，同埋你諗下，即係作為家長，其實佢當日已經有嗰種感覺。 但是他一路拖了一年，这一年里面其实个家长自己都不好受的。所以呢，即一有发觉的话，尽快去找一些专业人士去做，因为专业人士呢都有好多款嘅，都有好多种嘅。就算同一个专业人士都有好多唔同，即係你当睇医生啦，平时你睇医生，咁可能你喉咙痛咁，原来睇呢个医生系零舍甲㗎喎，咁即係可能食咗药就即刻得。又或者系另一个医生你发觉咦睇极都唔得喎，咁所以其实你就算搵专业人士都要时间，咁你何况仲去拖呢，咁所以记住唔好拖啦，快啲做啦，心动不如行动啦。 係啊，尤其是对于小朋友嚟讲呢，早一日适应代表佢呢学习就可以畅顺多一日。咁所以都鼓励大家啦，如果发现咗小朋友呢有今朝早嘉慧讲嘅一啲疑似系听障嘅问题呢，就要快啲去求医同埋搵专业人士帮手啦。 嗯，係啦，记住啦。 好啦，咁今朝同嘉慧倾住咁多先，唔该晒嘉慧。 唔好客气，拜拜。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起戴口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又同大家讲下音乐咧，定音鼓是半球形状的鼓类之一，它的鼓面安装在一个大铜碗上面，而且会用拉杆来到拉紧。它是一种有音高的敲击乐器，通过收紧和松弛鼓面的张力来到改变音高。早期的定音鼓主要拿来做军事用途，去到十八世纪之后先至演变成古典管乐团的主要乐器。现代的定音鼓设有脚踏，演奏者可以通过使用脚踏来到快速和准确地改变它的音高。喜欢音乐的你不妨听多一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Barbie 林慧。 Shining, 现实是因果不所爱 ，Better like it。现在又怎假装通通都看不见。 着自己抵抗，为着自己愿望，我欠欠着八卦你那境况，我眼里永远看我已暂时这个锋芒。 三十一， 星期三早上的晨光第一线追踪三十一啊，吓咁啊，睇下今日夜晚的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咩好节目先。电话旁边咧就揾咗阿畅喺度，早晨阿畅，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你好啊。咁啊，今日夜晚啊，星期三有啲咩好节目呢？ 首先同大家介绍下，傍晚六点半啊，我们的超青联咁啊嚟到最后一集啦，咁啊认识一下咧香港超级青年联赛最后一个球会啊，叫做豪运。豪运足球会咧系呢个超青联第十一个球会里面咧，其中一个咧嘅实力黑马嚟嘅。咁啊，豪运咧就唔好似即系唔系好嗰啲大球会咁出名啦。 嗯， 即系坦白讲，佢哋嗰啲球员咧，亦都好老实话咧，呢、這个豪运未必系佢哋最初投考青年军嘅首选嚟嘅。咁、但系入咗去咧，佢哋咧就踢咗一季啦，又训练咗一季啦。佢哋全部都好努力、好拼搏，希望咧改善自己同埋有进步咁话。咁啊，究竟咧呢一班年青球员点样？努力令自己成为唔希望成为别人眼中嗰啲次选咧，听嚟好热血啊！今晚晏昼六点半啦， 呢类型 呢个我们超青联 系啦，呢类型嘅球会咧，其实佢哋嗰个上下一心咧。非常之齊心，因為佢哋可能班費又冇咁多啦，咁佢哋要打咗成績，或者佢哋希望藉住奧運可以得到自己更加好嘅前景咧，其實佢哋靠嘅咧就係自己每一場比賽跑多幾步，咁啊射波嘅時候用力多少少，個角度啊校啱少少，即係每一樣嘢細微嘅，佢哋都會諗得透徹啲，希望做到好成績噶。七點半鐘嘅時間，唱係咪行政長官有施政論壇啊？ 冇錯，呢、這個今晚七點半啊，行政長官2022年施政報告論壇啊，咁啊呢個節目咧就會同大家講下咧嗱。行政長官啊，李家超先生咧，就今日咧就會發表佢任內第一份嘅施政報告啊嘛。咁啊節目咧，我哋就會請嚟咧幾位嘉賓咧，同大家講下咧，即係呢個施政報告有啲咩重點嘅？咁啊，包括咧呢個行政會議召集人啦，葉劉淑儀，同埋咧中大劉佐德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常務所長啊莊太良。咁咧佢會同大家討論同埋分析下新一份嘅施政報告有啲咩重點。咁我哋亦都要點樣留意？咁啊，所有香港人都好關心嘅，所以今日記得留意啦，夜晚七點半。 好，今日黐住港台電視31啦嚇。另外11:30嘅時間咧解救古城，今日係邊個古城呢？ 今日同大家讲下罗马，咁啊罗马就唔系由一日建造嘅，大家都知道 啊。系啊， 今日咧呢、這个节目咧，我哋透过好精彩嘅 3D 电脑特技啊，咁就同大家睇下一晚里边可以重建呢个古城俾大家睇下。 系， 咁啊会带大家睇下咧，佢哋当中有几个好著名嘅建筑物啦，包括呢个万神殿啦、尼禄嘅宫殿金宫，同埋咧古罗马斗兽场。咁我哋用一个现代嘅科技去重建翻当日罗马。佢哋嘅建築有幾咁特別，幾咁輝煌嘅。咁啊，對呢個歷史有興趣嘅朋友咧，今晚11:30記得睇解救古城啊！ 要睇啦，就算自己去過羅馬，譬如鬥獸場嗰啲咧，你睇，但你未必知道應該點樣欣賞佢哋。咁啊，今日夜晚嘅節目咧，就話俾大家聽，你應該從啲乜嘢角度去到咧，就係、是、欣賞一下呢啲嘅古建築。 嗯，冇錯啦。 好，唔該曬阿卓，拜拜。 唔該曬。 好，咁啊，唔该晒畅，同埋唔该晒小白啦，同大家咧睇埋今日天气先啦，部分时间有阳光啊，日间系干燥嘅，最高气温咧大概25度啦，吹清劲北至到东北风啦，咁啊，展望啦，明日风势咧仍然都系颇大嘅，本周后期天色好转，气温逐渐回升啊，依家咧23度，气温相对湿度咧45%，提提你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啊。 香港

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一日三餐，民以食为天，饮食对我哋嚟讲太重要。身边必定有啲朋友特别中意食，中意嘅程度甚至每一日都要揾唔同嘅地方食好味嘅嘢。平时最大嘅嗜好就系同朋友交流饮食经，喺网上不断揾唔同嘅铺头，大街小巷甚至川州过省都要揾喜欢嘅食物。你睇任何电视台、串流平台、网上短片，都有大量关于饮食嘅节目，就知道啦。我哋真系好中意食嘢。既然咁中意食，你对呢方面有乜嘢要求呢？梗系有啦，唔好食嘅唔会放入口，唔够新鲜唔会齁。曾经有个朋友同我讲，人一生食嘅嘢系有限额嘅。用咗就冇，所以佢会细心选择每一次食入口嘅嘢，如果唔系就会浪费咗呢个配额。关于饮食，曾经有人咁讲，男人最紧要食得饱，女人就要求气氛。照呢个睇法，只系要求饱肚环境，同食物好食与否完全冇关系，究竟系唔系？如果你唔认同，咁对三餐嘅要求是咪一样咁严谨？有冇留意，我哋对早餐嘅形容通常会用丰富，要食一顿丰富嘅早餐，营养够，作为一日充满能量嘅开始。我哋好少会用美味去形容早餐。出门口阿妈会同你讲，记得食早餐，食饱啲啊，如果唔系冇力开工。最紧要营养丰富够饱肚，冇提过好味呢两个字。至于晏昼，部分人会食一份简单嘅午餐，有人甚至唔食。晚餐就完全唔同啦。伴侣要求你同佢食晚餐，唔会同你讲最紧要够饱，会话一定要好食。对晚餐嘅要求特别严谨。一日三餐，我哋对早餐嘅要求唔高，晏昼唔会有特别选择，但系对晚餐会浓而重之。点解我哋净系对晚餐先会要求咁严格呢？有冇可能同我哋嘅工作时间有关？开工之前，我哋最紧要储备充足能量应付工作；开工途中仲未收工，冇心神谂下食物。完成一日嘅工作，去到晚餐，冇咗工作压力，想慰劳一下自己辛勤咗一日，所以夜晚要食好啲。你可能会话啦，唔系、哦，有时晏昼三点三，好多人喺高级餐厅享受精致嘅下午茶。系嘅，系嘅。有冇留意，通常呢啲时候出现嘅顾客，都系冇乜工作压力，甚至乎唔需要工作嘅人。无论你对食有乜嘢要求，早餐、午餐、晚餐有冇特别喜好，或者讲究对食物嘅质素，最紧要系同边个食，同唔中意嘅人一齐食龙肉都冇味啦，同中意嘅人呢，清茶淡饭一样甜入心。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愿我会揸火箭带你到天空去，在太空中两人住，活到一千岁，到一般心醉，有你在身边多乐趣。共你双双对，好得戚好得意，地冧天崩多闲事，就算翻风雨，只需睇到你似见阳光千万 青山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扮靓啲皆因你，癫癫地皆因你，为你甘心作傻事，扮下星星叫，提到乜都笑，有你在身边多乐趣。若有朝失咗你，花开都不美，愿到荒岛去长住，做个假的你，天天都相对，对木头公仔做戏。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风气。青山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有了你开心啲，乜都青山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好。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自从咧系睇咗，哎呀，突然间唔记得到嗰套日剧叫咩名添？ 边套啊？煮嘢食嗰套 木村嗰 套咧， 泽星 东京大饭店系其中一个译音，泽星厨神系香港个译音，系啦。 所以你叫我讲泽星两个字先。 等我嚟啦，我依家记嗰啲戏名，记三个噶，大中华地区一个，内地一个， 咁你讲 香港一个。 咁我预告定听日嗰个睇戏嗰个环节先啦。我听日就系想讲经典改错名嘅电影 系咩？哦， 即系可能套戏好好睇嘅，但系就因为个名咧，令到你却步啊！ 系啊， 我呢个就 出得街 嗰 啲名， 出得街西片啊，好多外国片其实一改嗰个名咧，其实你好唔中意噶嘛？系啊，嚟紧有一套咧讲爵士乐噶，爵士乐 jazz 啊，但系佢咧系讲一只鳄鱼咧，唔知点解去咗纽约 啊？ 咩 系啊？ 咩叫纽约？爵士乐， 爵士乐系啊， 鳄鱼个 鳄，鳄鱼个鳄， 即系譬如呢啲你见到， 即系你唔使咁兼力嘅，我觉得。 我有睇嗰啲 PV 啊，咁佢系即系咩冲下凉，见到有只浴缸，原来但系点解有人冲凉咧？就系、是、一打开个帘，哦，原来只浴有鳄鱼喺度咁样， 即系轻喜剧嚟嘅，首先唔恐怖嘅， 恐怖 嗰啲。巨恶巨恶乜乜乜， 即系鳄鱼系识笑嘅，大家放心， 系啦， 唔系奸笑。 听日就想讲呢个改错名嘅戏，咁啊听日先啦。咁阿 小 白讲埋你呢个先。 系啦，咁嗰阵时睇咗《摘星厨神》啦，吓 系 吓阿木村嗰套。咁佢嗰套咧就木村个身份咧就系去法国嗰度，系啦，咁啊要摘星嘅，咁啊由练习啊各样嘢，跟住后屘噼里啪啦之后啦，咁啊翻到去日本。翻到日本嘅時候又開餐廳咁樣嘅， 繼續摘星， 冇錯，繼續摘星。咁最尾都係俾佢即係真係摘到星嘅。咁但係成個過程入面咧，我覺得好睇嘅一個原因，其實日本呢一類嘅日劇咧，佢哋拍主食咧，係真係令到大家會覺得個食物都好食。 係 呢個的而且確係佢哋嗰個 咁當然 個 重點係木村啦、 啊，木村啦、 啊，都真係 佢一食完嘢又望高個頭咁樣。 天王御廚其實我睇落去我都會覺得入面啲嘢好食喎。 係啊，真 係都係一樣啫。呢、這個就係佢哋嗰個嘅魅力啦。好啦，咁啊講翻木村嗰套，木村喺邊度學廚啊？記唔記得啊？ 法国蓝带师傅嚟噶， 系啦，咁去法国学厨嘅时候咧，咁我一路睇嘅时候，亦都会谂翻起自己食过好多唔同嘅法国菜。其实香港都有唔少嘅法国餐咧， 是日本人主理的， 嗯， 系啦，咁我都有去认识过，有啲就当然系法国人啊、外国人啊，咁但系都有原来唔少咧系日本人嚟嘅，咁佢哋都会用翻咧法国嘅烹调方式，以及咧就用日本嘅食材。当我去到食嘅时候，睇到呢个环节咧，我真系将呢一个摘星厨神嘅剧情咧。崩咗出嚟，點解咁講咧？我記得我曾經喺香港啊，喺中環區嘅，咁有一間嘅法國料理菜，咁佢上去食嘅時候咧，佢入邊嘅食材佢就話俾我聽係點樣去到揾翻翻嚟嘅，咁、哦、原來都係真係好似 係 木村嗰套劇咁樣嘅喎， 有啲蔗菇啊，有啲野味啊， 係即係類嗱，佢又佢唔係野味嚟嘅，不過佢話啊呢一種魚咧、嗯，我就特登可能係。去咗譬如去咗四國呢、條村入面呢，嗰、那個村係嗰、那個河流嗰個村，喺呢度河流入面呢，我就揾咗呢一種嘅魚，呢、種魚呢，每逢可能喺九月份嘅時候呢，佢哋就會多咗上嚟喺呢一帶活躍嘅。咁佢特別嘅地方就可能佢除咗有豐富蛋白質之外，仲有一種特別嘅香味，我就特登揾咗返嚟啦，而且仲運過嚟香港，而家煮俾你食啦。 成日都有嗰下咧，法國嘢個貴係貴咩？野生嘅，即係我頭先講嘅野味，梗係話你成日聽嗰啲 API 政府宣傳， 唔好諗啊穿山甲嗰啲先， 唔好諗嗰啲啦。但係咧，其實譬如你食法國餐啦，咁佢有一味咧叫蔗菇啦，即係嗰啲雀仔啦，好多時候當地咧都係用緊啲狩獵嘅方法。即係好 old school 噶，六七十年代有支步槍咁樣噶、即係有陣時好多家禽佢都係仲用嗰個方法嚟狩獵翻嚟嘅。咁、所以即係呢個就係法國菜點解你有陣時哇隻碟咁大，隻嘢咁細，即係嗰個portion 咁細，但係又值咁貴嘅價錢咧，就係頭先小白都有講，即係你轉換你話香港啊喺四國嗰度有條魚咁樣，即係用咗嗰個方法去煮咯。 咁、如果 係講開又係喎，佢通常咧，譬如法國菜咧，通常就係隻碟好大。嗰啲餸好細啊嘛， 係啊。 但如果譬如食茶餐廳咧、就係個碗好細，但係啲飯要好多。係 啊，真係啊， 唔使加淋俾你， 唔使加底都好多咁。 兩個視覺效果 咧，係啊，視覺效果唔同啊。 好大對比啊！ 繼續講埋啊，小白嗰個先。 咁咧嗰個法國餐入邊咧，咁佢其實除咗就係佢哋食材貴之外咧，係佢哋亦都喺嗰個食材上面咧就用好多嘅心機去到煮佢哋嗰啲汁啊。所以成日咧，就算你睇啲人 selfie 或者係即係叫做擺上網法國菜其中一個最中意影嘅 shot 咧，就係個廚師倒嗰啲嘅芡汁入去嗰個嘅菜上面，一個好大碟嘅好少嘅餸菜入邊倒落去，然後形成一個好靚嘅構圖。咁嗰一類嘅汁咧，其實都係用咗啲好上乘嘅材料先至煮出嚟。咁當然啦，亦都要同翻譬如頭先阿 O 講話蔗菇，又或者揾啲好特別嘅 食材 魚咁樣，咁去到熬製出嚟。因為佢哋都係希望用到嗰個嘅食材咁珍貴，就用到佢盡。 係啊， 咁呢個係啦，呢、這個亦都係即係做廚師其中一個最應該要做嘅嘢嚟嘅。 係，因為食材物盡其用啊。 係啊，即係難聽啲講，可能有啲人聽完哇咁驚咁，但係事實嚟嘅。譬如你就算煮好多嘅。料理，你啲譬如鱼头咁样，咁你都系会爱嚟熬汤，你唔会话就咁攞啲骨就抌咗佢。 系啊，譬如即系简单如意粉咁样啦，你红虾意粉个虾头一定爱嚟熬个汁嘅， 系啦， 咁呢啲好基本咧，就谂到个方法。 你煮就算虾汤，你嗰啲虾壳啊，你都会爱嚟煮个汤。如果唔系，你个虾汤咩好饮啊？ 系啊， 好啦，咁今日咧想同大家讲呢个咧，就系都系近乎法国菜嚟嘅。咁佢自己煮嘅时候，其实都。比較上容易嘅法國菜，咁啊材料又唔需要你去打獵嘅，咁啊冰鮮鋪都有啦，就係啲瑤柱帶子，大隻少少嘅帶子，容易煮啊，容易揾啦，唔使打獵啊，唔使出台啊，係啦。咁另外仲有啲， 你屋企有啊嘛？ 我屋企有， 你屋企攞咪得咯，好易 買定咁樣擺度。好啦，咁跟住另外仲有準備咧，就係譬如杏仁片啊，嗰啲杏仁其實本身一般嘅鋪頭都應該超級市場都有機會會揾得到噶啦。另外就係準備定一啲少少嘅油啦、洋葱啦，跟住我自己特別少少嘅咧，我中意用士多啤梨，士多啤梨配上去咧， 哦啱啊，其實士多啤梨都係一個好嘅食材嚟， 冇錯啦，係啦，士多啤梨你中意嘅話咧，你可以揾啲時令嘅，又或者揾啲特別品種。士多啤梨遲啲又可以同大家講，唔同品種嘅士多啤梨咧，佢嗰個嘅酸或者甜嗰、那個硬度，或者佢食嘅方法，其實亦都係有不一樣嘅。 開始貴啦，呢味餸 係咪？因為 帶子又士多啤梨 啦，其實本身個帶子咧，我自己覺得咧。 未必個個食得出好貴嘅帶子同埋好平嘅帶子，或者就咁冰鮮鋪嚟融雪嘅帶子，呢、這個都未必係一個重點，反而係你嗰個洋葱同埋士多啤梨嗰個配搭可唔可以好香？所以頭先先話其實士多啤梨個嗰個品種同埋個味道咧係可以好深入去到研究，如果唔係都唔會人哋。一塊農田幾廿種士多啤梨啦，係咪？好啦，咁佢哋今次嘅做法非常之簡單。咁我自己就中意個帶子咧就厚切嘅。咁雖然啦，有啲人就會將嗰個已經原本一粒嘅帶子咧就斬一半，就諗住可能容易啲處理，或者係食嘅時候容易啲分，咁又或者個成本可以降低啦。但我就中意厚食嘅，咁於是乎大大粒帶子。咁當然溶雪啦，咁處理嘅過程就都係好似平時咁樣，你可能煎香佢，好啦。咁跟住你頭先提過，譬如洋葱啊、杏仁片啊，同埋呢一個士多啤梨咧，咁我做法就會將士多啤梨都係切粒粒嘅。咁如果你話杏仁片就將佢切薄片啦，咁另外洋葱就將佢切洋葱碎啦。咁就將呢個杏仁片炒到佢香嘅時候咧，你就可以淋埋呢一個嘅洋葱。咁最尾就加埋呢個士多啤梨，咁有個口感同埋你發覺佢一煮嘅時候咧，都已經有啲汁出嚟噶啦。好啦，跟住你嗰個嘅帶子咧，有啲人中意煎，亦都有啲人中意咧就用焗嘅方式嘅。咁我覺得都一樣係可以嘅。咁你就將完成咗嘅帶子即係已經係整熟咗噶啦。咁當然如果你嗰個係壽司米用嘅，你壽司米你可以自己試下嗰個方法啦咁樣。咁但係如果你話焗嘅，焗完之後你就可以將頭先你已經準備咗嗰個嘅嗰個味道咧，嗰個汁啊，同埋嗰少少嘅拌菜咧，就好靚咁放喺嗰個帶子上面。我自己咧就中意喺上面，即係頭先話嗰啲芡汁啦。咁嗰啲芡汁要煮好耐嘅，咁我就換咗第二個方法，就用啲蜜糖。不過我就唔會用普通嘅蜜糖，我就會用一隻綠茶蜜糖。咁綠茶蜜糖再放落去嘅時候咧，發覺原來綠茶有香嘅綠茶蜜糖味道啦，即係有甜。有綠茶香，而且亦都有士多啤梨嗰種少少酸嘅感覺，再加埋帶子嗰種嘅海鮮嘅味道咧，咁我就覺得呢一個咧，咁普通嘅法國食法咧，法國料理食法都可以俾到大家一啲新嘅感覺， 有啲衝擊喎， 係啊， 加咗蜜糖之後咧， 係啊， 因為嗰個口感未試過。 你又中意甜咧，鐘哥？ 唔係，我未試過咁樣，即係個帶子擸蜜糖呢一個口感啊。 咁個蜜糖又唔會話好黏口嗰啲嘅，反而係一種嘅甜香，加埋綠茶，因為綠茶可能本身係真係抹茶，綠茶嗰啲其實係苦嘅，咁但係佢就加咗啲香氣喺入邊，所以幾特別嘅。 我的享樂時代。 好啦，咁啊，短短一分钟时间讲下我近排啲享乐啦。咁琴日打传媒杯，咁啊代表港台去打，咁啊都好开心度过咗个晏昼嘅时光啦。咁啊，好少请晏昼假噶嘛，即系金融机构嗰度唔翻工，咁啊去打波啦。啊，都真系阔别咗两年冇搞呢个传媒杯咧，咁大家都有种热情啦。过往就打五打五嘅，依家打三打三咁样咯，即系个气氛啊有啲唔同啊。 你中意有冇用新波鞋上场？ 我冇啊，都系着翻旧波鞋，费事啦。之前又俾人即系骗徒手法层出不穷 啊！ 即系你听翻之前神哥啊，知道我点样，即系疑似受骗啦。不过琴日都系好开心嘅，即系见翻好多波友啦，特别系做传媒机构嗰啲行家啦，咁大家都好感动， 好积极啊， 系好积极同埋好感动啊！冇保重，喂你。唔同咗，话瘦咗，即系好多人都瘦咗啊，因为健康咗呢一两年咁样咁啊，报翻个战果啦。咁琴日 TVB 啊赢嘅，系啊 TVB 啊大赢家啦，即系洪永成啊、罗天宇啊咁嗰一队都打得好好咁样，即系我哋都 OK 嘅发挥，不过就输咗，系啦，但唔紧要嘅， 过程最紧要， 胜败乃兵家常事，系咪先？咁大家就操练下啦，有机会啊，大家喺篮球场嗰度见下，打下波都开心嘅。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嚟那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我是梁永忠，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骚快活人。